合露面，佢暗示可能在2024年再度角逐总统职位。拒絕承認在去年大選落敗的特朗普在演說中猛烈批評總統拜登上任之後的表現，包括處理移民和美墨邊境安全的手法，暗示自己會捲土重來。他說可能會決定第三度擊敗民主黨。特朗普宣稱共和黨團結一致，而且比之前更強大，他沒有計劃成立新政黨。天氣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天早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较多。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39点，升359点，总成交60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35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4,763点，升25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89.5，升27蚊。美团357.4，升17.4。保利协鑫能源3.18，升3.3。阿里巴巴233.6，升2。中国海洋石油8.97，跌2.8。快手315.2，升6.4。港交所480.2，升7蚊。微盟集团22.45，跌1毫。药明生物101.8，升5.75。小米集团25.95，升6.5。外汇对港元现价：美元7.756，英镑10.852，瑞士法郎8.541，澳元6.013，加元6.107，新西兰元5.645，欧元9.376，每百日元对港元7.2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1。日经平均指数报29,635点，升669点。港金现价报16,070蚊，比上日收市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14美元，卖出1,746.6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喺九龙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龙翔苑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翻去狮隧嘅九龙出口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龙翔苑有坏车，龙尾就喺狮隧嘅九龙出口。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播道医院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播道医院一带咧就车多。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何文田的佛光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常盛街的慢线封闭，影响到现在常盛街的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常盛街的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受影响巴士路线17号就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在窝打老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着军器厂街，东区走廊去返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北角码头。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货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饮餐茶啦，哇！ 果然系 见面不如闻名啊，冇错。 你好，你好， 希望我哋今日之后就唔好再分开啦。 系啊，从此天各一方。同埋今日都见翻好多同事咧， 系啊， 譬如因为我哋之前即系分咗呢一个即系防疫队伍咁样啊嘛，咁头先咧即系晨光嘅队伍咧，其实之前净系可以见到一两个人喺度啊嘛，我今日见到咧。哇，钟哥，哇 ，Kitty， 好耐冇见啦、 啊， 哇，真系好耐好耐咯。 不过就轮到有喺香港电台第二啲台，我哋第二啲频道有啲同事就需要系肩负另外一个责任啦，即系我哋轮 流啦，系咪？我哋完咗我哋嘅工作， 完咗成个月咯， 系啊，一个月嗱都唔够， 一个月一月廿六号， 唉。好啊、 你感觉点啊？即系咧有啲即系驻守边疆咁嘅感受系嘛？直情喺抗疫嘅边境里边啊，同我哋作战啊！ 其实就有一种咧，委以重任啦， 冇错啦， 但 舍我其谁啦？ 但系咧又有种被咩发配边疆啊？ 我哋唔用发配，我头先用我自己好话就 系 守卫边疆。 但系咧过得咧几日咧？開始感覺到其實都爽嘅喎， 係啊， 冇人嚟煩你啊， 係啊係啊係啊， 冇人會行過嚟掂你啦， 跟住自成一角啊， 都 係即係匿埋喺裏邊咧就唔錯。 因為佢獨處嗰一室咧係佢最大啊嘛，係咪？咁啊，所以咧就佢會覺得咧比較自在啲嘅，係咪？ 咁都一啲適應嘅問題嚟嘅啫。 係好啊，但 冇辦法啦，為咗要維持我哋嘅公共廣播咧唔間斷啊嘛， 係啊，都辛苦曬咁多位嘅聽眾咧，即係咁多，即 係 咁耐以嚟都成日聽住一個封煙嘅電話咧，其實都吃力嘅，我直認真嘅。 哇！我今日翻嚟直情嗰啲咧硬件設備咧都唔使架構咁多啊，即係我又唔使大部機啦，我哋唔使落腳架啦，又唔使搏呢樣啦，係啊，又唔使提示咧，快啲撳個掣啦咁樣。 係啊，做少幾多嘢啊？ 證明咧，即係科技點樣進步都可咧。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 是最 最近的。我哋今日终于可以咧齐整整， 我哋重聚啊， 系啊， 过完个元宵，我哋终于团圆啊， 团又圆，所以播翻只三人世界。我哋今日风骚快活人喺廿一度气温之中，三回一体再次广播啦， 系咪感到温暖呢？ 系啊，冇错啊，记得珍惜啊，记得珍惜嘅，我哋影张合照摆俾大家睇下。 好啊。 爱似是迷失去向，闭起了眼盖叹然看不见，这两份情在我的心，如何交出一个决定，在这刻情感。 在未某某天。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頭先排名三人世界，係啦，咁叮叮叮叮叮叮叮，喂，即係你話呢個當係跳線 effect 又好，咩都好咧，嗱， special effect， 你音樂就唔緊要啊，不過而家最怕咧，呢個似係嗰啲咧叫做餘波未了啊，嗰種跳線啊，即係你 斬釘截鐵， 係啊，因為而家幾慘啊， 你話 係啊， 斬個源頭喺邊都唔知，俾斬咩啊？ 斬而家佢算係話揾到係嗰個清潔工人㗎啦， 哇， 係啊，因為佢話而家有累計咧，嗱，起碼即係截至而家已經有44人中招啦。 明朝啊， 係啊，明朝即係 K11 嗰個叫做 唔係唐信元明清， 唔係清代嘅 事， 唔 係啊，係啊，定係清朝啊咁樣大件事。系啦，嗱，咁咧，你身边唔知有冇啲朋友咧，佢都有帮衬过，系咪嗰段期间啊？ 唔惊唔系啦，咁咪仲坐低度咩？ 唔系噶，你系嗰段期间嘅，有啲人都即系又未需系一定要检测噶嘛？ 我有帮衬过嗰间潮州食肆嘅， 系 咁咧，我帮衬过两次，两次咧都系因为咧，其实佢个位好隔摄嘅，所以咧，当你搵唔到位食饭咧， 佢就一定有位啦， 有位， 所以就会入咗去也。 所以我就食过两次咯， 系啊， 同埋咧，佢个格局咧系好奇怪嘅， 点解？ 嗱， 佢本身个门面咧，就已经屈咗入去一个后楼梯嘅侧边咯，个门面。然之后你入到去个餐厅里面咧，跟住咧，你会见到前边有几张台，五六张台度啦。你以为咁大，梗唔系啦。原来跟住喺最后方咧，就有条大楼梯咧行落去，好似香港小姐落嚟咁样，好长嘅楼梯，落到嚟咧就再下一层就系佢有另一个大厅。 哦，哇，有另一个秘工啊！ 系啊， 所以其实嗰度咧，即系我见嗰啲侍应咧，佢哋传菜咧，佢真系要由楼顶嗰度行楼梯，一路行好多级楼梯落翻嚟下边嗰层。 即系嗰条楼梯就系输送嗰啲送菜。哇，咁嗰啲。 其实 真系要请啲年轻啲， 会唔会order热粥落到嚟变咗潮州冻蟹噶？即系已经个温度。 不过我都等啲侍应员工即系辛苦啦。喂，你差错脚就好大件事啦。 嗱，你去过就最好啦，因为咧嗱，即系佢喺疫情方面咧，固然大家已经知啦，有人确诊啦，跟住有个群组爆发啦。咁啊，而家唯有等佢，即系佢哋有闭馆几天，就话要 成个商场啊， 系啊，直情要尽量令到啲员工咧可以做到两次检测。嗱，咁呢啲我哋就交俾佢。做啦，醫學上面咁，但係你有冇睇到咧嗰啲花邊八卦新聞？ 係咩啊？ 關於呢一個 呢啲係最好聽 嘅，人物關係啊嘛。 唔係唔係，關於嗰、那個呢個商場咧 K 十一嗰個嗰、那個，即係仲要係新嗰邊噶啦，即係尖東嗰邊噶嘛。 累咗摩地， 係啊係啊， 係 啊，兩邊嘅兩邊嘅，係啦。咁咧嗰個花邊新聞係咩咧？請問你有冇聽過 K 十一風水站？ 咁又冇喎。 嗱，我之前都冇聽過。昨日就开始有人摆张相出嚟， 新嗰个风水阵啊， 新嗰、那个，咁佢哋咁样形容嘅，佢话咧，哎呀，即系口痕友啊，佢就唔怪出事啦，咁样，咁跟住都话点解会出事啊？咁呢啲染病嗰啲冇人避到 嘅， 佢就话马后炮啊， 系啦马后炮，咁风水嘅嘢吓，佢话即系事后总结，佢就话咧。有去过 K11 呢个妙思嗰边嗰个啊，系咪？嗰个朋友，佢话你有冇抬头望过佢嘅摆设同埋装饰？ 有啊， 佢商场叫中庭啊，里边 有啊，有啊，有啊， 有 个 玻璃球，玻璃球，仲有咧， 系啦，咁啊，跟 住三千八个咯， 跟系三千八个之余咧，佢有好多嘢咧，即系喺个佢嗰啲墙咧嘅侧边咧，横跨好多，我唔识点形容嗰啲，一格格条条线嗰啲咁样啦，类似 错综复杂， 系啊，都几混乱嘅，如果佢系感觉到。 艺术 咁咧，就有人咧就喺唔同嘅角度啦，包括咧由高空俯瞰影落去啦，亦都有试过咧由地面咧就直接影上去佢最高楼层啦。 因为好多人咧都会觉得是呢个地方咧 又似一把刀啊！ 吓，你估系刀啊？我而家俾张相你睇下， 系点啊？ 如果我咁样形容，我唔形容，我净系俾你自己睇啫。嗱，即系所以唔好先入为主啊！ 哦，好好好， 见到啲咩？ 哇！ 见到啲咩？ 咁似一只公仔嘅，有眼嘅公仔嘅。 嗱，系啦，你自己形容一下，你第一眼见到啲乜嘢？ 我觉得似喺度，我觉得好恐怖咯。 唔系你见到啲咩先？ 有两只眼啦，跟住咧，有个好似有猪嘴戴住，要即系好似消防即。 点讲啊？ 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咁 样咯。我睇落咧就睇到系一个好似卡通人物咁样。 我都觉得似嘅，不过又冇冇一个系咁。 但又唔可爱嘅， 唔可爱嘅凶恶嘅。 但系就似卡通片入边嗰啲坏人坏蛋。 系啦，我第一眼睇咧，你觉得我似系咧嗰啲章鱼嘴啊？ 咁系咪加咗嘢噶？第一中间嗰张 唔系啊，因为咧 有个鼻咁样。 其实咧，佢而家譬如呢张就系冇开灯咯，即系嗰张就开咗灯咯。嗱，咁我哋形容咩意思咧？ 朋友点解读？ 系啦，佢哋就话咧，就系咁啱喺唔同嘅角度咧，就影住咗咧，即系呢一个商场里边咧嗰个叫做结构啊。 由高处影落去 系啦，佢两样都有嘅，由高影落去又有试过由低即系影翻上去啦，就俾佢哋发现咧，即系可能即系咁啱角度问题啦吓，佢就会中间咧有一盏好大嗰个头先你讲个玻璃球咧，佢咧就同埋天花板上面咧，即系好似两个天花玻璃咧，就咁啱啊养个圆咕碌咧，好似两只眼。咁然后咧，佢喺呢个视觉效果之中咧，佢就对住埋嗰个大嘅玻璃球咧，就好似一个即系我头先形容就觉得似章鱼嘴啦， 怪兽， 又或者有啲人就觉得似卡通人物啦，甚至乎你会觉得有啲似怪兽啦咁样。哇！最要加上咧，佢有好多即系类似弯弯曲曲嘅一啲叫做 即系佢 钢筋结构咧， 就围住墙嗰条边， 系啦，佢就形成咗咧，就俾人觉得好似好怪异嘅感觉。 嗱，认真咧，如果佢唔开灯咧，即系嗰两个地下嗰两个球咧， 就你冇感觉嘅。 咁但系咧，你都会觉得好似一个深渊咁， 因为佢回旋啦， 因为佢咁样你唔似一个 冇错冇错，即系好似我哋嗰啲天井嗰啲屋嗰个公屋个天井咧，四四方方 螺旋咁样， 系啦，但系佢呢个咧就螺旋，甚至乎有啲不规则咁样咧，嗱，即系咁当然啦，好明显系口痕有啦，佢就话喂唔系啊，佢话觉得咧真系心里边寒啊， 咁夸张啊， 系啦，佢话点解会嗰个结构咧系咁样噶？影出嚟咧好惊，跟住咧，然后就有啲好事分子咧，就梗系将佢咧就即系拉扯联想啦， 再加盐加醋。 系啦，譬如就统计咧话呢个商场咧开幕以嚟啊，就曾经发生过啲 跌死过人 个。系冇错，即系有啲人就喺度计嗰啲嘢啦。系啦，佢就话哇，由2019年几月开始咧，到即系譬如话今年嘅一月啊，都有类似一啲唔好嘅新闻发生啦。 系 嗱，即系呢个时候散呢啲嘢出嚟咧，当然你可以话有冇搞错啊？呢啲关风水咩事啫？因为我琴日收到呢个消息咧，我都有同我朋友睇，我讲嘅时候咧，我就话喂。咁咧條數又唔啱， 即係冇理由咁樣賴落去。 因為之前咧，我哋都大家利是咧，好多群組都爆發過噶嘛。嗱，你跳舞群組又試過，最早又有邊爐家族又試過， 都冇講過話咩什麼風水關係啊。 喂，咁唔通你計跳舞咁佢哋咁多個，咁邊個風水好定唔好啫？個個都有噶嘛。 計曬時辰八字咩？ 係啦，咁你嗰個即係打邊爐嘅時候， 計啊，係咪啊？ 係啦，即係唔會由咁噶嘛。佢但係話唔係咧，邊有咁邪噶咁樣？咁我只能夠咧用我哋嗰啲叫做中国咧，我哋睇旅游风景点咧，你有冇发现都系咁噶？就不雪不像， 越雪越像， 系啦。你唔觉得嗰度似象鼻山咩？啊，系睇睇下咧，就好似成个鼻咁飞咗出嚟啦。嗱， 咁我哋系咪应该讲多啲好嘢咧？就越雪越像嘅时候，咁嗰啲衰嘢就唔会黐埋嚟咧。 我都想啦，梗系。咁而家咧，不过我谂咧，点解会流传呢一啲即系咁样嘅风水之说咧？ 就是、因为解答唔到咪 冇错， 咪乱咁嚟咯。 因为其实而家你去到个地步就系话，喂，我咩都做。我咩都做晒㗎喇喎。佢又有两个礼拜去检查一次。佢又有安心出行。佢又有戴口罩。 即係可以做足晒所有嘢㗎 喇。 點解会喂唔 好彩囉。 往往都係咁㗎。 我都係咁話係一个唔該。係囉。 唔係佢有不过有解嘅。佢话因为嗰个清洁工呢就话佢原来佢返工嗰刻呢係发緊病。係。係啦佢仲咳住呢都返工。咁所以啲医生专家就话呢。 咁咩超级大菌者啊播菌者 係啦。所以呢你知唔知我谂嚟谂去咧，我就觉得咧，有两样嘢系咪啲老板啊，应该做多啲嘅。譬如其中一个咧，因为啲医生呼吁就话，其实佢有病咧，就真系应该唔好俾佢翻工。 咁其实系咪你意思系话啲老板咧，等员工可以安心咧？ 安心唔系安心出行，系 安心 在家 中休息。 系啦，但系点解要特别强调咧？嗱，我估下。可能就好多老细咧讲就话咧，喂有病唔好翻工咯。咁但系咧，可能啲员工心谂，我今日唔翻工咧，会唔会过两日冇份工噶？ 哎呀， 系咪系咪冇？ 会唔会以为我射波啊？ 系啦，唔系一系就惊射波啦，一系就觉得咧，喂难得开到工，呢个时势补多份工好紧要噶嘛。 即究竟使唔使啲老细咧再三令五申咧？嗱，各位啊，你真系咧，你手指公啊，指甲甩咗都麻烦你唞一日先，你唔好翻嚟。 认真喎，因为咧，即系佢咁样搞啦，佢成间铺已经冇得营业啦，跟住成个商场系真系重大啊！希望各位老板真系俾员工自安心。 系啦， 你。放咗假，请咗病假，你继续可以翻。 使唔使每一日都打电话咧提啲姐姐啊、婶婶啊？ 今日 你今日唔舒服啊？系话你有少少喉咙痛啊？不如你今日唔好翻工啦。 系咪有人工噶病假？ 应该有噶，应该有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今早九点再次开始开放网上预约接种科兴疫苗。不过今早开始运作之后约十分钟，网上预约系统版面已经显示要等待多过一个钟头。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疫苗接种安排暂时是有秩序展开。当有关方面熟习流程之后，应该加快接种速度。他指出，疫苗除了可以预防感染，如果接种之后仍有病征或者发病，亦都有助舒缓病情，并且减少死亡机会。他又提到，外国有大量数据证明德国 BioNTech 的疫苗可以有效防止住院和出现严重疾病。K 十一集团宣布，尖沙咀 K 十一缪斯亚将延长闭馆时间至到今个星期五，务求商场有足够时间完成第二次检测。商场将安排检测车今个星期三再次进驻，为商场员工免费复检，以确保全体员工第二次测试结果亦都呈阴性先至翻工。商场亦都会请租户员工参与第二次检测。K 十一缪斯亚安排三部检测车为商场员工和租户员工免费检测，寻日首日运作共完成1500个检测。集团话，闭馆期间会安排智能消毒机械人和人员为商场内所有公用的空间、通风系统、餐厅和商铺进行深层清洁及消毒。K 十一缪斯亚先后有多名食客和员工感染新型肺炎，直至昨日群组增至44人。新任广播处长李伯全今日履新，他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会确保香港电台在约章下的编辑自主，同时要履行编辑责任。李伯全被问到是否要整顿港台執行政治任務的時候回應說，港台的身份非常獨特，屬於政府部門，同時亦都是公共廣播機構，自己任職政務主任職系超過30年，希望能夠將以往經驗，尤其是企業管治和管理方面的經驗，為港台作出貢獻。被問到會否插手節目製作，李伯全說會仔細研究香港電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至於港台助理節目主任李君雅被終止公務員試用期合約，管方向他另外開出為期120日的聘用合約，以待完成調查一事。李伯全說不評論個別個案，但會確保所有人事任命管理都依從政府規例機制進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這幾天聽到很多有關派發電子消費券的意見，當局會再研究分幾多期派發和每期派幾多錢，有調整空間，期望既達到政策目標又能夠兼顧市民需要。陳茂波在一個電台節目說，調高股票印花稅稅率至到 0.13% 之後，高頻交易會有一些影響，對一般投資者影響較小，而市場對高頻交易都有些聲音，認為有時會令到市場波動大，當局整體考慮之後，相信增加印花稅之後，本港股票市場仍有競爭力。他又說，社會期望政府和市民共度時間，因此政府提出凍結公務員編制，但不會影響公共服務，有需要時候可外判部分工序，對就業市場亦都有幫助。天氣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较多。 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17点，升337点，总成交83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3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14763点，升25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88.5，升26蚊。美团系363蚊，升23蚊。保利協音能源3.14元，升2.9元；阿里巴巴233.2元，升8毫；港交所481.2元，升8蚊；中国海洋石油8.94元，跌3.1元；快手315.6元，升6.8元；比亚迪股份210.4元，升13.2元；药明生物100.7元，升4.65元；微盟集团22.75元，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6，日元106.68，瑞士法郎0.909，加元1.271，人民币6.466，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1点，升655点。港金现价报16160蚊，比上日收市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11美元，卖出1747.8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播道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播道医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窝打老道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农场苑嘅坏车亦都拖走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农场苑一段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就爆水管，佛光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常胜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影响到咧就系常胜。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7号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只系车多。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上怡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咧就车多，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顺利降落，顺利降落火星，舱门即将打开，请航天员准备登陆。 上火星有边度有得咁易啊？但喺地球上真系有个地方同火星好相似，似到连太空人都用佢嚟做训练场地。讲紧嘅系阿曼嘅佐法尔沙漠啊！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无极行，今集阿曼沙漠堡垒探沙，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呢排嘅气压咧都系闷闷地，亦都比较吓即系低压啲噶啦吓。讲翻啲咧令你有啲高兴啊，同埋有啲斗心嘅新闻。嗱，我先讲下。我睇呢单新闻嘅时候咧，本来咧即系个心情咧都会有啲忐忑嘅。睇完呢个之后咧，突然间发觉哇，果然、哦。几个字涌现咗，天无绝人之路。嗱，呢一个咧系一个移民新闻嚟噶。咁啊，点样移民新闻呢？咁啊，话说咧，咁啊喺呢一个台湾苹果日报啦，佢又访问咗呢一个移民咗去英国嘅香港人。咁啊，佢叫 Benny。咁个背景系点样呢？佢好早已经移民噶咯，佢就大概喺2014年咧雨伞运动之后咧，就带住大咗肚嘅老婆咧，就去到英国嗰度生活。咁啊，佢话佢嘅背景系点样嘅咧？佢话我咧中三毕业，我系唔识英文嘅。咁啊，我老婆咧就系有呢一个叫做英国公民嘅第二代身份。咁就系我哋两公婆咧就咁样过到去噶啦。咁佢话咧，佢去到嗰度咧，点样由零开始做起咧？犀利啦！根据嗰个经历咧，佢话：嘿，我开头嚟到英国啊，嘢都唔识讲，听都唔识听，因为就算讲完咧，都冇人明我讲乜。佢话咧，啱啱去到英国嘅时候咧，佢连食麦当当啊，因为仲未有自助点餐机咧，佢话当地嘅菜单又冇 number， 净系想同人哋讲话，哎呀，我想要咧呢一个二号餐都讲唔到咧，所以佢话咧好困难。不过最大嘅转变咧就系呢度嘅。佢话咧当时咧有啲朋友就话，喂，咁啦 ，Benny。不如我介绍你去附近唐人街啲中式超市揾工啦，起码赚啲钱先啦。嗱，各位关键时刻就嚟啦。佢话佢嗰一刻咧，佢决定咗佢唔去中式超市。佢话咧，佢宁愿咧继续申请当地一啲即系英国本土嘅工作咧，就等佢尽快融入呢一个英国生活。咁究竟有几咁困难呢？哇！呢段经历讲出嚟咧，我觉得似拍戏啊。佢话因为咧，佢老婆就识英文啦，佢就唔识嘅。佢话咧，佢喺佢老婆协助之下咧，佢终于 send 咗几百封求职信咧，就得到英国一间大型送货公司面试。但可能你都会谂到啦，喂，写求职信就话可以老婆帮手啫，去到 interview 面试，咁个外国人上司问佢问题，咁点答咧？各位拍戏嘅桥段出现啦，阿 Benny 咁讲啊，佢话咧，我当时就戴上蓝牙耳机。老婆咧就喺耳机另外一边听住个上司讲英文，佢即场就同我翻译：，喂，老公啊，佢问你咧，我靓唔靓仔啊？老公啊，佢问你几时可以翻工啊？哇！然后咧仲要马上咧用一个最简短嘅英语咧教埋佢老公咧点样答，犀唔犀利啊？即系呢一个几次嗰阵时诶孤男寡女咧，即系郑秀文吓靠住刘德华喺耳仔边帮佢咧，即系点样可以去拍拖咧？原来现实生活系可以出现到噶。咁咧嗱，用呢一个咁好似即系比较戏剧化嘅方式，佢又真系成功见到呢份工，最尾咧就成为咗咧英国一间本地送货公司嘅送货员。咁啊，时光飞逝啦，六年后嘅今天咧，佢已经系一个车队嘅老板啦，佢咧亦都请到好多人啦。主要咧佢就话，因为多咗啲人移民潮啊，咁咧啲香港人咧嚟到英国咧都要坐车，可能由机场去到社区啊，或者搬货咧。佢就应运而生啦，就做咗呢一个咁样嘅工作。咁啊，佢话而家终于赚到啲钱咧，帮自己就应付生活开支。你话佢究竟生活得好唔好咧？好简单啫，佢第四个小朋友就嚟出世啦。咁我谂都解释咗一切。佢呢一个经历咧，我谂点解令人哋觉得好鼓舞咧？正如佢所讲，香港人佢话唔使惊噶。我哋经历咗咧，有金融风暴啦，又经历咗沙士啦，经历咗好多嘢。佢相信咧，大家一定有能力咧，可以即系生活落嚟嘅。好似佢话，佢自己冇英文嘅背景，又冇读过大学，可以凭双手起家。佢话香港人咧，冇理由唔掂嘅。嗱，所以呢个新闻咧，我觉得系点样会令人哋有斗志咧？无论你系想走定去留嘅话咧，其实佢都系俾到好大启示你嘅。天无绝人之路，凭双手，希望你都可以继续咧为自己打拼落去啊！不过好重要嘅就系你记得有个贤内助， 淨係佢用人肉藍牙耳機嚟幫佢翻譯咧，就已經真係好感動啦。咁我今日要介紹嘅 channel 咧，咁啊，梗係食住嗰個講英文啦。網上面咧，其實有好多英文嘅教學片咧，呢一條咧就比較實際啲嘅。佢就話俾你聽，喂，有好多咧就係其實我哋常講嘅英文嘅用字咧。其实你如果真的在当地英国人来讲呢，你是讲错了的。我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譬如你想说啲嘢平呢，你唔可以话呢 so cheap 的，因为 so cheap 呢佢真係以为你话嗰啲嘢呢好即係好好次货啦，好低劣啦。咁究竟应该点讲呢？自己望下啲 channel 啦，我会俾三个大力士手臂佢，大家加油啊。哎呀，我哋就唔系 so cheap 啊，我哋而家系咧 so high 啊，因为佢终于翻嚟啦，我哋终于大家可以肉身接触啦，交俾你啦，程振鹏。 讲到好似肉白相见咁添，我哋口罩都继续戴住嘅，所以我哋皮肤系能够见到嘅都唔多嘅，真系啊。啊、不過都好興奮啊，即係可以咧翻翻嚟呢個直播室度同大家咧做節目。咁啊，正話豪仔講嘅呢一宗嘅事情啊，以至到係嗰個短片啦、啊、即係講到係嘅人咧，即係不論你係咩人種啦，喺咩身處咩嘅地方都好啦，都係要為自己嘅生活咧而打拼嘅嚇。咁啊，莫講話人、啊。其實動物一樣嘅啫，生存喺呢個世上，咁佢哋都係要餵飽自己個肚啊，繁衍下一代啊，咁樣嚟到係求生嘅。咁但係咧，原來受到呢一個新冠疫情嘅影響咧，都莫講話我哋人類啊嚇，係啊要面對呢一個嘅病毒嘅威脅，以至到咧即係生計上面可能會因為疫情咧影響自己份工呢一啲嘅問題。原來咧動物咧一樣係會受到呢一個嘅新冠疫情咧。打击佢都可能冇嘢食啊，好肚饿啊！系边度嘅动物呢？今日咧都睇到有外电嘅消息咧，就有一则嘅新闻就讲到话咧，原来啊，日本传媒咧近期报道啦，有关于咧喺呢一个奈良嘅鹿啊，大家有冇去过啊？去过日本嘅奈良嗰度咧，去喂嗰啲嘅鹿啊？因为咧嗱，彭仔自己咧就未去过呢个奈良，但系咧有朋友去过咧，嗰、那个描述咧真系一绝嘅。哦，原来奈良一行出去嗰个车站外边啫，其实就已经好多鹿喺度噶啦。那个感觉咧，我朋友把口系比较衰啲嘅，佢话咧好似流浪狗咁样，周围都有嘅。然之後咧，就會啲遊客會自動餵嘢俾佢食啊，有一啲特別係買俾佢哋食嘅嘢咁。好啦，而家咧日本方面嘅傳媒就話咧，由於疫情影響啦，封城啊嘛嚇，咁啊冇遊客啦，就連咧。依赖游客喂食嘅嗰啲奈良鹿咧，都因为冇人喂嘢俾佢食，而喺佢哋奈良啊嗰啲草地上面咧，佢食得嘅嗰啲天然食物咧都食晒咁滞啦。结果咧，原来近期咧嗰啲嘅鹿咧，佢饿到咧就食咗好多垃圾啊！食咗咩垃圾咧？啲胶袋啊，等等嘅物品咧，就令到佢哋咧有食物中毒嘅，食咗啲包装纸啊咁，甚至乎有啲鹿咧就系死亡嘅。咁啊～聽落咧都知道咧，即係當中嗰個嘅即係好凄慘啊嚇！嗰啲鹿，甚至乎有啲嘅喺外電當中報道嗰啲新聞嘅圖片咧，淨見到嗰啲嘅奈良鹿咧，有一啲咧瘦到咧個肚嗰度咧見到啲肋骨嘅啊，即係都幾可憐啊！咁啊，就住呢一個嘅情況咧，其實如果你想睇實物咧，都真係有唔少嘅 channel 咧都可以俾大家咧去睇一睇嗱。其中咧今朝早咧，彭仔介紹你睇呢一個嘅 channel 咧，就係、是。即新聞啊！即刻嗰個即啊，即新聞。咁佢邊有一條嘅短片咧，嗰個標題係咁講嘅。佢話咧，日本奈良鹿餓到亂跑咁，已經係七個月前咧係上載嘅一條短片嚟嘅。嗱，呢一條嘅短片咧唔長嘅，得嗰分零鐘嘅啫。但係呢個畫面咧都幾震撼下嚇。咁啊，開始嘅時候咧就見到咧有一間嘅食肆嘅鋪頭門前咧就出現咗有一隻咧有鹿。角嘅奈良鹿，咁即系应该系公鹿嚟噶啦。咁啊，见到佢咧企喺嗰个食肆嘅玻璃门前嗰度咧，装下装下咁样，似系咧想搵人咧喂嘢俾佢食，又或者想搵嘢食啦，系嘛？咁跟住落嚟咧，哇！喺呢个时候咧，就见到嗰只鹿咧突然间恶高咗个头啊！做乜嘢咧？佢攞个下巴 开门啊！佢揿嗰个玻璃门咧，嗰个自动开关掣啊，跟住嗰个玻璃门就即时打开啦。 嗱，你以为呢只鹿都算蛊惑啦？开咗门嘅想走入去入边揾嘢食啦，佢唔系。嗱，呢个时候咧，仲多咗一只咧，身形较为细小嘅冇角嘅奈良鹿咧出现埋，应该呢一只咧就系只乸嚟噶啦。好啦，咁啊两只鹿咧企咗喺呢一个嘅食肆，打开咗玻璃门嘅门口，冇入到去，做咩咧？佢企咗喺门前嗰度咧，就似系向里面嘅店员咧，然之后鞠躬，行鞠躬礼，喺度岌头咁样，岌咗两下咁样。咁又唔行入去，咁似系咧就系请求个店员咧可唔可以施舍啲食物俾我哋两只鹿啊咁样啦。哇！不过可惜嗰两只咧咁有礼貌嘅鹿鹿咧吓，最终咧都得唔到个店员嘅同情嘅。喺片段入边咧，只系见到个店员咧就手揸住个胶袋咧，行到门口嗰度咧，向住呢两只鹿咧仰下仰下咁样，即系示意叫诶过主啦，走啦，冇嘢食啊，即系咁样，咁就完啦呢条片。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怪嗰个店员咧咁无情噶，咁冇同情心嘅，但亦都可能你谂下，佢喂得呢两只，哇，其他成千上万嗰啲鹿知道仲唔走嚟讨吃啊？哇，嗰阵时啊不得了啦，咁所以都理解吓，反之咧呢一则新闻咧吓，呢一段嘅短片咧，系我觉得咧应该系大家反思一下啦，即系点解奈良嘅鹿咧会搞成咁嘅咧？系咪我哋人类咧又有份造成咧吓？嗱，野生动物咧原有嘅一啲求生本领咧，因为人类喂食咧，咁啊似系废咗佢嘅武功，所以我哋咧都真系要反思一下，究竟啊爱护动物嘅真谛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会给四个扁嘴不开心再加眼角一滴泪的 emoji。 我们的瞬间看 channel 呢就跟着下来要交给桂花田啦。那桂花田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这个奈良那里见过这些的流浪鹿呢？是不是真的这样会抢人的东西吃，像不像我们马骝山那些马骝呢？又真的。 我冇去过，不过咧睇片都睇得多，佢好出名噶，系因为成日讨人哋攞嘢食，攞完嘢食，但系而家因为少咗游客，所以佢哋要饿啊！希望大家都系透过疫情啊，系疫情摆走开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喂翻啲鹿鹿啦。现世代咧，真系咧咩都可以发生噶。讲紧咩咧？就系讲紧拍片啊，系只要有人咧去播出嚟，咁啊自然有人睇。咁啊，究竟系有人想睇啊，所以有人拍，你还是系凡系人有拍片嘅，咩都有人睇嘅咧吓？相信嗰、那个我即系讲介绍嗰个 KOL 咧，佢都冇谂过 set 个 cam 喺间房度影你自己瞓个觉啫嘛，竟然引嚟啊最高啊有1.4万人。看啊、有网民就说哇真的睡觉睡在肚子都有钱收啊，都挺好啊。因为呢他有成这么多人看的同时所以呢他有成1000元的港纸的收入的。是这么犀利真的是不是值得好少啊，跟着他又碌来碌去啊，咦我啊那些这样啊。哦不是啊。佢啊，真系一个，佢系一个咧由 KOL 组成嘅女团，后来咧佢解散咗，而家咧以一个个人咧嘅身份咧嚟喺一个平台嗰度做 KOL High Life 嘅啫。佢样啊几靓嘅，个身形都唔差嘅，系 OK 嘅。佢啊着住件白色小背心，咁啊瞓喺一张白雪雪有好多嘅枕头，望落去好舒服嘅只床上面，咁我度瞓下噶咋。咁瞓咗几耐？喂。冇嘅，都有5个几钟头噶，吓、啊、5个几钟头，系啊，佢瞓醒就有钱赚啦。佢话佢自己都唔信、啊、不过有啲留言就话啦，点解咁多人去睇啊？咪即系因为有好多独男，佢系冇见过嗰啲女孩子瞓觉嘅样，所以好吸引佢哋咯。系啊，原来咁样噶嗬。今日分享咧有 Sawyer 首养计划 channel 之梦到小三100种瞓觉方式，你中咗边几个咧？嗱，佢哋咧就有一张好简单嘅床。咁啊 ，top shot 咁啊，喺高处咧影落去嘅。咁佢哋有2-3个人咧，就真系摆咗好多唔同瞓觉嘅姿势。佢嘅状况系点咧？即系譬如你病紧咧，你流口水啦，你要揽住只羊羊啦，你要锡住啦，揽住你隔篱老公啦，哇！ 真系你可以谂下吓，边有一百种瞓觉姿势咁多？佢系真系有嘅。不过有啲咧，佢系诶几无厘头嘅，即系譬如佢瞓唔到啦，佢真系瞓唔到啦，佢真系瞓唔到，咁佢都计三个啦吓。诶，唔好以为冇人睇啊，都真系有好多听众啊，好多 fans 嘅，咁啊仲有几百个留言咁噶吓，咁有啲咧净系 cap 咗咧，我喺咧四分钟嗰个咧，嗰个姿势系我成日都有嘅，有啲嘢就即系好多人都会 cap 翻嗰个时间，边个时间嗰个姿势咧就系佢成日瞓嘅咁样，都几得意吓，原来咁都有得睇嘅，我会俾三个打喊路嘅 emoji 大家，希望大家真系可以瞓得好，唔好净系睇人哋瞓，自己都瞓得好啦吓。 老婆，我带阿仔去踩单车啊！ 好啊，你拎齐嘢， 带咗水同零食咯。 咩啊？我只防护装备、啊， 即系， 即系麻烦你要听听咧，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有专家会话你知，儿童喺进行运动同任何户外活动之前，如何采取适当保护措施。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会在学校，我会在新家，我们是春天的花。 早晨啊，肥妹仔，哎呀，好耐冇见你啊！早晨啊 ，Crazy Lion 啊！ 早晨啊 ，Crazy Lion 啊，你别来无恙啊嘛！ 啊，无恙啊，肥妹仔同秀韵姐仲有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仔，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 你早排变咗 Crazy Lion 兔子，我哋好担心你啊！ 系啊，而家咧真系物极必反啊！ 你涨翻啊？ 都冇乜甜。 哦，系啊， 财散人安乐啦嘛。 系啊，佢冇得屙啊，佢话 哦， 佢秘秘啊。 哎呀，唔系我个 好少啫，噗噗。 哎呀，够噶啦，可能你已经食得好少咧。 你浸热水啊？ 边样将嗰啲嘢浸热水啊？ 劈劈仔咯、 啊， 坐喺个盆仔度浸暖水啊！ 以前有呢招噶， 系啊， 咁啲嘢会自己嚟噶， 唔系 啊， 佢 会刺激你咧，会觉得好舒服咧，跟住佢就 够啦，够啦，够啦，好啦，我哋唔使。 我小朋友嚟嘅，唔惊噶。 唔系听嗰啲系大朋友嚟噶嘛？ 系啊，屋企人先。 系啊， 你唔想我哋啊？ 系我头先点解唔俾你讲咧？我觉得我要避讳呢啲嘢。我哋咧中国人都唔中意讲啲屎屎尿尿噶嘛， 我哋唔好讲， 系我哋要避讳佢啊。系啊，嗱，今日点解咧？我呢个中文台咧就系想同你教咧，我哋中国人咧都比较独有嘅呢种文化咧，就叫做避讳嘅文化。因为 上避讳唔系忌讳， 即系嘅意思一样咯。其实就叫避咯。咁点解咧？因为上个礼拜咧，大家就发现，哎呀，原来有个中文字咧。俾人咁样去理解成为第二啲意思，即刻唔敢用、 啊，好匪夷所思的。 就系个翡翠个翠字啦， 哎唔好意思啊，系翡翠 个翠字， 啊、 就俾人哋将个拆字咧，就话嗱你唔好讲啊， 你唔好再讲再写啦。 系啊，佢话咧上面系羽毛个羽，下面咧就系一个咧卒仔个卒， 即系死咗啊卒。 系啦，咁但系咧上面个羽字咧，咁原来咧每一边咧都系、 哎、 都系简体字里边个杂字嚟嘅。 系啊， 咁我哋跟住唔敢再讲啦。 得一个，即系两 个， 咁 咪两个 咯。 系啦、啊，我哋唔敢讲啦。 好惊、 啊，我哋唔敢讲啦，已经 系讲两个咯，即系 即 系 话会有两次都出事啊。系啦，冇嘅。 我唔明点解啲人要咁样咧？ 去拆解佢， 我觉得好惨啊！ 系啊，咁咧，于是乎大家就 好，那个字好惨、 啊。我觉得、那个字，我个台好惨啊！ 嗰个台同埋嗰间食肆都好惨 啊, 啊！ 因为咧、 啊， 我记得我妈咪讲过咧，元宵咧系冇得食元宵，因为袁世凯会烧咗佢咧。咁嗰个年代佢哋冇得食元宵啊！ 系、哦、啦。我就系想讲呢啲啦。 嗰、那个嗰间餐厅嗰间酒楼啊， 系话脆完啊嘛，咁即系又完咗，嗰、那个唔得噶， 好多噶， 好惊啊！ 咁咧，究竟以前古代咧有啲乜嘢人士咧，因为个字咧同个皇帝一样咧，就要被毁咗佢咧？你知唔知有两个好出名嘅人咧？我哋而家先至知道佢系佢系改咗名嘅。第一个嫦娥唔系叫嫦娥， 系叫奔月啊？ 唔系啊。原来嫦娥不是叫嫦娥的。 嫦娥 是啊， 是他的名 字来的。是啊，他说嫦娥呢本来他的名字呢就叫做这个恒娥啊。 恒心的恒啊。 是啊，哎呀，为什么刚才明明拿了出来的现在不见了。 恒常啊。 是啊，恒常啊，因为呢咁啱得咁巧呢，他说原来当时有个皇帝呢就叫做刘恒啊。 哎呀，咁 急忌流 行啊，系啊，但唔系嗰个 King Chandy， 系永恒个恒，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就要将佢改咗名咧，佢就唔可以叫常啦，唔系唔可以叫恒啦，佢就将佢变咗恒常咧，就变咗嫦娥啦咁样。 哦，原来咁样。 系啦，咁另一个仲出名咧，就系呢一个观音娘娘啊。有啲人就叫佢观音，有啲叫佢观世音噶嘛。 系啊。 点解会有唔同咧？因为唐朝李世民有个世字。唔准叫观世音，叫观音， 冇咗个世啊！ 系啦，到而家我哋当然就两个讲法都嗌得啦。 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华中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日早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较多。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256点，升276点，总成交98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2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14709点，升20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86蚊，升23.5；美团359蚊，升19蚊；保利协鑫能源3.05蚊，升2毫；港交所484.6，升11.4；阿里巴巴232.8，升4毫。中国海洋石油8.85毫跌4毫，比亚迪股份210.4升13.2，快手310.2升4，药明生物100.4升4.35毫，小米集团25.9升6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7，英镑10.847，瑞士法郎8.54，澳元6.014，加元6.105，新西兰元5.644。欧元9.374，每百日元对港元7.2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4。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1点，升655点。港金现价报16,160蚊，比上日收市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71美元，卖出1,748.2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喺蒲飞路。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着观塘警署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在宝奇利街。另外何文田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在佛光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着常胜街的慢线封闭。常胜街的车不能转入去佛光街啊。常胜街的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受影响巴士路线17号就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 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咯，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白元浩，你准备好未啊？ 林慧，准备好啦。 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开始，四个钟头嘅节目，要做好多准备功夫噶。 是啊， 要准备不同的资讯带给每一个听众。 当然啦。 那你觉得最重要是准备什么呢？ 准备埋钟哥、崔杰彤和阿欧咯。 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啦，全面合体版嘅风骚快活人啦，我哋报一报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啦。 系，等我嗌一次，嚟啊，好似 Sea Star 新嗰只歌，集合吧，风骚快活人。 系啊，冇错，集合吧，我们来啦，系啦， 系啊。 所以我哋今日咧，亦都可以，我哋今日个人妻都终于唔使咧打电话啦。 系啊， 系啊， 我哋有特别嘅效果， 就另计啦。即系你有需要玩一七三电话嘅，当然可以打啦，系咪先？哇，我哋总之就好多嘅。喂，嗱，电话就可以打啦。咁啊，而家最新咧亦都系疫苗都想打啦。 哇，好多朋友啊，都真系新鲜事质咁。 系啊，因为而家佢嗰个叫第二轮开放咧，已经出现咗啦。 哦，今日开始再有得登记嘛？ 系啊系啊，因为之前咧就系第一轮都推出已经爆晒啦。咁啊，所以我哋都见到有啲伯伯啊，都喺镜头面前 反应热烈。 系啦，反应好兴奋。就話打咗啦咁樣，咁但係好快爆滿喎。咁而家佢亦都開放咗第二輪出嚟，咁而且咧仲有嚟到中間咧，應該大概係佢話禮拜三、禮拜四度咧就會有埋呢一個BioNTech。咁啊，第二隻牌子嘅嗰個疫苗啦，咁樣咁基本上嚟而家就起碼有兩隻俾你揀，科興又得，個 BioNTech 又得。 睇埋新聞片咧，見到嗰個飛機落嚟啦，跟住咧就打開機門咧，跟住哇熱烈歡迎嗰啲新疫苗， 係啦，冇錯， 好犀利啊， 珍而重之啊。 好啦，咁我哋不如考下你咧，究竟你對而家個疫苗注射安排你認識唔認識嘅？ 係啊，阿請伯 係啦，請伯同埋阿田婆，請問你使唔使俾錢嘅？ 政府买晒噶嘛，唔使钱。 你系咪请伯啊？ 我系请伯啊， 仔系嘛？ 个仔啊，请仔啊，你 系我系请伯。 系啊， 系你叫我系嘛？ 系啊，好耐冇见你啊。 要俾钱嘅我就唔去啊，傻嘅咩？ 要俾钱你就唔去。 我啲长者喺度吓有功有劳，为呢个社会贡献良多，你仲收我钱打 我就冇谂咁多，我只系啊。听到睇到嗰啲宣传咧，政府嗰啲系话免费、 啊。我哋嘅政府好好噶嘛，啊，为咗啲老人家全部免费噶，系咪？ 系啊， 唔系净系老人家， 唔系净系老人家嘅。 咁而家我讲紧老人家，仲咪老人家咯？ 系啦，系啦， 阿清伯啊，同埋阿田婆啊，咁样噶。如果咧你而家去政府度就梗系唔使钱啦，你去私家诊所度咧。就理论上都唔使钱噶， 咁好 系啦， 系啊， 因为原来佢话咧，每个帮你接种嘅私家医生咧， 有资助噶嘛， 系啊，有$70噶，每帮你注射一针咧、哦，政府会收翻$70俾佢噶。 我又唔系咁谂啊， 系点啊？ 我啊觉得咁嘅，嗰啲私家诊所嗰啲咧， 系 佢可能会唔会有少少服务费会收啊？ 哦， 嗱，嗰支疫苗唔收我钱啫，政府俾咗佢， 系啊， 哇，前前后后姑娘探热， 哦， 姑娘度嗰啲叫咩血压 啊？系啊系啊， 我唔会上嗰度着凉又收啲 又问下证咁样， 系、啊， 我英文叫做 consultation 啊， 哇，系好叻喎，你阿田婆。 学英文啊！ 呢个咩唇啊？ 但系探热如果都要收钱嘅，咁佢就好大探噶咯。 唔、 哦、 知啊， 系啊， 我估噶。 嗱，去登记政府嗰啲咪好啦， 系啊， 系咪？ 但你要排到队、啊。 私家嗰啲又有啲后生仔去。 阿田婆， 咩啊？ 我同你合资格就有得早啲去个咩？政府醫院咋，咁有啲好似阿曾志豪嗰啲咁後生寥寥，又唔係長期病患者，所以去兩次。 啲好似未有排都未到佢。 咁咪係， 哎呀，我有份啊，知唔知啊？ 你有份啊，因為你點解有份啊？ 因為咧，你有冇見到而家我同你哋兩個係一齊陪住你哋去診所㗎？ 你想我帶你去啊？ 有錢你啊！上次咧換呢個智能身份證嘅時候咧、 啊， 就一個後生嘅就帶兩個老嘅、 哎， 今次一個老嘅就可以帶啲後生去打免費針。 點解你唔調轉講啫？係我帶你去啊嘛， 未到你啊 嘛，係啊， 你啊直頭係掹車邊靠我哋啊？ 咪就係、 是、啊！但我問定先，你兩個幾多歲啊？ 我啊80。 哇，咁大嘅你， 我冇75啊咁样， 我差啲啊嘅啫嘛。 系咁就好啦，因为咧，如果70岁或以上人士打针，我陪你去，我都有份啊。我几惊你两个报细数，话你得60岁，我就陪唔到你哋啦、 哦。即系要70岁咧、 啊， 就带埋啲后生大过70岁，就佢都打埋。 系啊， 一针两粉用。 哎呀， 针埋 系， 我问下啫。 系啊， 我估咧， 共用针筒好唔好？ 咁又唔得喎，呢、這个我又知唔得喎， 系喎、啊，要抹干净先可以俾你再打过。 都真系有好多啲嗰啲资讯啊，要去谂住打呢个疫苗之前咧、 啊， 我会再睇清楚啲。 系啊，嗱，第一个就系年长人士啦，好似我咁有孝心嘅陪住你两位阿伯阿婆去咧，我都有份啦。咁第二类咧就 系闹我哋啊？ 咩啊？我边度想闹你啊？ 唔系话你八婆啊？ 系啊， 阿伯同阿婆啊？ 你讲后生仔，你讲清楚、啊 哎。你唔好怪佢，佢崩口人。 系啊， 崩口人。 咪、哎哎、就系咯。哎呀，你 唔好怪佢。 你睇下请伯几时有介意过话无能为力嘅时候话佢啊？系咯、 啊。佢心里面滴汗啊。 嗱，仲有啊，安老院舍嘅人士啦、 啊， 又系第二类优先接种噶啦。 我冇啊， 系你啊， 我冇住啊。 老人院都唔收佢啊。 我啲仔你 好 听教听话， 一早掉咗你。 你一 支 公你又去啦， 系啊，嗱，院友又得，员工又得， 吓、 啊， 即系照顾，总之凡涉及 照顾咯， 照顾嗰啲长者， 佢惊佢都中招噶嘛，我唔中， 阿婆姑马路嗰啲后生仔， 系咪陪同咯？你同阿婆讲，阿婆，我扶到你去诊所嗰度啊， 乖仔啊，乖女啊， 但系贵姓啊？ 系啊，唔系唔紧要啊，个姑娘咧话，但系佢唔知你贵姓、啊，哎呀，我阿叔咧个年纪大啊，咩都唔记得噶啦， 之外有啲 系啊，佢话唔识我，你信唔信？你问下佢啊，佢话唔识我噶， 佢过嚟啊，有关系啦。 系啊，好啦，第三类咧就系维持公共服务嘅人员。 哦，即系纪律部队嘅啫。 纪律部队又得啦，邮政人员又得啦，污水处理人员都得噶。 哦， 系啊。 呢啲个广播咧，系 系 咪属于呢啲服务啊？ 咩服务啊？ 嗱，我哋有冇纪律咧？觉得自己 我有纪律噶， 我都有噶。 我翻十点复一点，我冇多一分钟，亦都冇少一分钟。 留多阵，我唔愿啊。 系啊，咁我哋算唔算有将啲信息咧邮递俾啲听众啊？ 咁梗系有啦， 我哋直情寄嗰啲心意卡出去。 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 咁算唔算系啊？ 我谂我哋都算噶， 争取下咯。 系啊。或者你是跨境运输人员啦，同埋如果你是医护人员啦，咁咧你第一剂咧，第一啲首批咧都可以去嘅。咁但系咧，你知唔知咧？嗱，嗰位阿婆阿婶咧，你又要留意一下咯。 要有咩准备啊？系咪着件棉衲去啊？ 哇，梗系唔好啦！你点入嗰个衫罩啊？ 我惊，我唔系、哦，我见到嗰啲官员 着棉衲咩？ 长袖衫喎。佢哋都唔覺得 凍，咁咪論盡啊！熱度咁高， 凍啊嘛，我驚凍啊！ 小心啲啊！嗱，而家咧，你知坊間咧，仲有一啲咧叫做檢測前嘅叫注射前嘅檢測一條龍服務。 系啦， 收钱噶， 收钱噶， 收钱噶， 收 钱噶。嗱，因为有啲私家 三高噶嘛， 私家医院咧，嗱，我觉得个真 系 好识得照顾市民噶。 系， 佢推出呢一个就系注射前嘅检测一条龙服务，佢就专门咧就系话想 check 下你咧，你会 唔 会系啦，你会唔会过敏啦？咁咧佢会先试下攞啲针咧打落你皮肤度啦，佢话你观察下你皮肤点咧有冇红点啦，有冇敏感啦。 我无端端打针啊！ 个疫苗都本身要打针，你同我试一针 先。我好 惊打针， 睇 下你会唔会红点啦？咁又唔得，你两样嘢。你会唔会有皮肤敏感？佢又唔知系咪打落去嘅。 人哋叫你自安心，跟住打你两针。你又嗌救命，咁你唔好打。 咁我本来只系打一针啊，无端端变咗打两针。 系啦，佢 检测下 几好噶，佢 惊你有事啊，有事佢孭唔起啊，你明唔明啊？ 有事孭唔起，同埋咧嗱，佢讲到明噶，佢话咧如果咧你又要填问卷先啦。 哇！我仲要 系咪家访啊？ 系啊，填问卷。 我识唔识答噶？ 睇下咧， 打同斋啊 ，yes 咯 啊。 睇下你有冇啊？ 我冇人陪我，咁 佢话你有冇会接种疫苗之后嘅一啲反应啦、过敏啦、 啊，接种 系啦。咁如果你有过敏病史嘅话咧，佢话仲可能会将你 病史，你大家 嚟笑 病史， 历史 系啊，历史 咗咁点算？ 系啊，包括咧就会将你转介去到免疫同埋过敏科嘅专科医生做进一步检测，同埋进一步收费啦。当然就要有 咁即系未打未见官， 系啊， 3000蚊大板啊！ 唔止啊， 唔止3000蚊啊！ 头先嗰度加加埋埋全部包埋啊，9000蚊啊！ 使唔使住一晚啊？ 哦，都系视乎你究竟有冇需要啦、啊。 有冇包三餐噶、 啊？系、啊、三餐另计。 有冇叫姑娘服侍？ 系啊，嗱，总之提醒你啦，请伯同埋阿田婆就嚟有得打埋咧，另外一个牌子啦。咁啊，总之你哋自己拣啊，网上。 Beyond 四啊， 系啊 ，Beyond 啊 ，Yeah， 没法可解释针可报尽亲恩。 哎 呀，真的真的打你啊！嗰、那个系。 哎 呀！鼓起这勇气，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你笑容早应已逝去。当初的冲天池有没有钱踏碎？是那些不能完全的梦，才令我闯荡在未知里。就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世界出去，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想象。 有被回响，青春怎会零创伤？为何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在最后，怕我会像怕逆了游荒，拥抱着微风，沿途中。 睇下點我們會飛啊，希望疫症快啲飛走，然後我哋就爭少少就可以飛去第啲地方度玩啦嚇。 嗱，係啊，頭先咧，我哋頭先講緊疫苗嘅時候咧，咪就係話啊，陪去打疫苗嘅屋企人或者係一啲 陪伴者 都有得啲機會去打呢個針啦，係咪？咁、但係即係 我 想話 兩個噶啦， 我想話係 啊， 係啦。我哋就話即係屋企可能有父母，我哋就可以陪佢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咧長者，佢又可能啲仔女又唔喺香港啊，冇、人喺身邊啊咁樣。但係你估有冇人佢真係靠利用一啲老人家，跟住咧去呃呢又呃路 嘅、 即係想攞一個快籌咁樣。 嗱嗱嗱， 即係你真係講打針啊？ 嗱，我未講打針， 第二啲 係講第二啲 去柴樓飲茶 啊！真係嗱，咁咧就呢啲咧，即係可能咧，就可能我唔知嚇，稍後唔知會唔會有人咧，我借啲嘢真係啊，真係扶阿婆過馬路就真係帶佢打針啊！ 都唔奇。 但係咧喺呢個美國。咁咧，佢哋咧原來咧就老人家咧原來都有幾多福利嘅，同埋有幾多叫優惠啊，或者係快，比如零舍有啲特別通道咧，老人家或者係嗰啲細蚊仔都會有噶嘛。即係我哋去機場嘅時候咧，入境咧如果你楞住啲細路仔咧，咁佢就特別通道，俾你一家大細啦，唔好煩住其他人啦咁樣。或者老人家坐輪椅咧，都有啲特別通道咧，就係為俾佢哋專係俾一啲總之老啊同埋幼。咁样噶嘛，系咪？咁原来咧，佢哋咧喺呢个使用公路嘅时候咧，都如果你咧侧边有个长者嘅话咧， 咁点啊？ 你系可以绕道，即系话你唔使一齐塞车。 哦、 你係可以行有一條道係專俾一啲咧，即係話老人家有老人家， 老人家唔好話 老人家， 即係咪即係如果你只得冇乘客嗰啲咧，因為想鼓勵啲人载埋其他人一齐出市区啊嗰啲咧，你外国咪好兴嘅， 即系共用车啊， 即系共享咁咧， 顺风车啊嘛。 但系唔系收钱，唔系讲话收钱嘅，即系佢唔想你啲人咧个个揸车咧，只系司机一个人揸架车出嚟， 即系吉咗咁多。 系咯， 我都想啊，但系冇女仔上车啫嘛，我想装满多啲。 但系你讲呢、這个 呢、 个 咧， 讲嘅 系讲紧老人家。如果有老人家咧系坐喺 个 车里边咧，你系咪系真系唔使有塞车？有一条专道咧，可能系就系专俾有老人家坐喺车。 似香港我哋咪有啲路段咪话咩巴士专利巴士 优先， 系 或者似停车场咧，如果你有啲系叫老人家即系佢特别划啲位咧，嗱伤残人士一格啦，有啲就话咧，如果你 系 家庭车咧， 系 当你会一家大细咧，又会噶嘛， 系啦， 咪嗰啲 咁啊嗱呢个人咧。佢咧就近日咧就俾警方咧就拉咗， 咩事？ 兼且就罚咗佢$490。 哇，咁多！ 哇，多 超多噶，成三千几人噶。 做咗咩事啊？ 原因 系 佢冇载到老人家， 唔系 佢装多好多个， 佢载咗老人家， 系冇去到目的地， 唔系佢有去目的地， 收咗个钱， 佢用咗呢个方法半年啦，已经 半年， 咁系究竟发生咩事咧？ 佢周围避开咗唔同嘅公路，唔使俾钱。 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有老人家喺度嘅，咁佢真係理应可以唔使。 哦，知啦，佢扮自己老人家， 啊、 染发用咗白彩有办法染自己。 哇， 咁佢咪得一个人？ 所以咪唔系佢老人，总之佢意思系老人家就可以行特别通道，佢就将自己扮成老人家。 系咪咁啊？ 嗱， 似啦，系咪啊？ 佢咧就冇扮装扮自己， 系 佢 系 老 笠嘅老人家， 佢隔篱 老人家公仔， 佢真系啦。 哇！ 真系 摆个假人喺度啊！ 佢真摆个嗰粒嗰个假人假到咧，好似得好紧要噶。 哇！ 我真系俾咗相你话咧， 即系边个系司机，边个系乘客，俾你估下。 同埋咧，而家咧佢戴埋口罩噶嘛， 系 咁完全咧都唔使理佢究竟佢。 咁但系都俾个警察咧系截到。 你睇下佢远望似唔似一个老人家？ 直情系一个老人家。 直情系一个老人家， 睇唔出 系假嘅。戴住 cap 帽啦，跟住戴咗口罩啦，跟住着咗件格仔衫啦。呢 系啊，我见到哇，真系猜猜你。是谁？ 佢1:1嘅， 咁嗰个警察都系好精明。 嗱，就系啦，点解会俾人督穿咧？佢用咗呢个方法半年啦。 系。 咁啊，佢就系话一个系突然间咧，即系佢要经过嗰啲可能一集啊嗰啲咁样类似啊。咁跟住咧，佢话有个警察佢望下，啊，点解隔篱嗰个老人家冇反应？譬如可能都会 say hello 咁样噶嘛？你知外国人几咁中意打招呼啊？ 但老人家冇反应好正常噶。 你知个外 咯，冇咁讲，佢冇唔想喐啫。 可能佢 佢 呢个真系1:1咁犀利咧，系似象征到。咁个警察咧就 觉得，因为佢唔喐， 于是乎就行过去另即系嗰个另一边咧，即系嗰老人家坐嗰个位度咧，就望下佢，系啊，乘客座位，佢又望下佢啦，想同佢睇下听佢咩事啊咁。点知佢 冇呼吸嘅， 就发现 佢系假啦。哇！随即佢 check 翻佢，随即 check 翻佢啊！呢即系呢大半年咧，原来都系咁样揦住呢个叔叔咧，即系假假嘅老人家咧，喺度呃嗰个去行嗰个通 道 啊！ 哎呀，俾外国司机咧就做戏做到底啊！咩事啊？啲阿 Sir 佢会变咗假人噶？阿 Sir 我而家要报警啊！我本来我车我爸出嚟噶 ，Harry Potter 俾人偷龙转凤啊！冇错啊！ 系啊，其实我纪念我爸爸陪我一齐坐车嘅日子，所以 咁得喎，呢招都得喎，真系系。 你做乜话佢唔喐啊？ 系啦，我唔可以接受呢个事实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通宵扣查，今早11:00之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罪书指，其中一名被告在去年7月1日至到今年1月7日期间，连同其余46名被告一同串谋及与其他人串谋，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而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由於被控人數眾多，司法機構預留審訊法庭的全部座位給被告和他們的法律代表，記者和公眾要在另外3個法庭延伸的部分聽旁聽案件轉播。司法機構說有95個公眾席，但在早上9:00之前，法院大樓外已經有超過200人排隊輪候，警方在場圍起膠帶。广播处长李伯全今日履新，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6名会员身穿黑色衫，在李伯全早上上班时候展示标语，表示港台大楼日久失修，有漏水和渠管爆裂等问题，期望李伯全尽早落实兴建新大楼。李伯全接收相关标语。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说，希望李伯全尊重社会各界声音和批评，又期望对方履行港台约章，要顾及背后精神，不能够断章取义。赵善恩说会听其言观其行，本月内将同李伯全会面。 另外，團體香港政研會在港台外示威，批評港台嚴重偏離政府部門的責任和使命，以新聞自由、編輯自主為黨戰牌，攻擊政府，要求李伯全展開內部調查，依法查處不守法的員工。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本港區議會並非政權組織，認為特首選委的組成無需加入區議員，但他認為區議會擁有政府資源，亦都有影響力，有需要效忠，有需要宣誓效忠基本法和香港特區。另外，葉劉淑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近期有人無理攻擊新任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劉利群，包括標籤劉利群和他的丈夫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是泛民陣營的人等。葉劉淑儀說，有人在中央提出愛國者治港之後大做文章，他認為任何對公務員的無理攻擊都會打擊公務員士氣，損害國家及本港利益。他又說，由港澳辦及中聯辦副署同意官員升遷的建議並無必要，認為公務員升遷機制行之有效，獲提拔的政務官一向優秀。英國繼續推進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接種工作，表示至今已經為超過2000万人注射至少一劑疫苗。首相約翰遜形容是巨大的國家成就。政府計劃到7月底為全部成人注射首劑疫苗。英國至今有417万多人感染新型肺炎，超過12万人不治。英格蘭公共衛生局說，英國發現一種在巴西出現的變種新冠病毒，至今有6人受到感染，英格蘭和蘇格蘭各有3宗。這一種變種病毒最早在巴西馬魯斯發現，外界擔心傳染力更強，對疫苗更有抵抗力，對疫苗更有抗拒力，已經被英格蘭公共衛生局列為受關注的變種病毒。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較大，雲量較多。室外氣温23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指数系报29303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27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4740点，升23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85蚊，升22.5；美团358.6，升18.6；保利协鑫能源3.06，升2.1。港交所484.4，升11.2；阿里巴巴233.4，升1蚊；中国海洋石油8.93，跌3.2；比亚迪股份209.4，升12.2；快手306.8，跌2蚊；药明生物100.5，升4.45；微盟集团22.7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7，日元106.6。瑞士法郎0.908，加元1.271，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8点，升602点。港金现价报16190蚊，比上日收市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78美元，卖出1750.2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重复多次啦，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喺何文田咧，就因为爆水管，佛光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常胜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常胜街嘅车咧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影响到受影响嘅巴士路线。 年17号咧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因为受坏车影响，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这一段仲是挤塞，龙尾接近是美菲路。咁在九龙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一段车多，龙尾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黄金泳滩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埋乘客都安全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二台通识60秒。日常生活之中，你可能经常都会在网上购物，用到网上银行服务或者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每项服务都会需要你输入密码来登入你的账户。咁你设定嘅密码又够唔够安全呢？密码系对抗网络攻击嘅第一道防线，设定复杂严谨嘅密码可以令你嘅账户更加安全，所以应该使用一啲唔容易被人估中，但系又方便你记得嘅密码。密码应该至少有8个字符，有齐大细阶字母、数目字同埋符号，而且越长越好。另外，我哋唔应该使用任何形式嘅登入名称作为密码嘅一部分，亦都唔应该包含你嘅个人资料。例如你的姓名、电话号码、出生日期、出生地等等。不同的网上账户亦都应该用不同的密码，千祈不要贪方便就用同一组密码。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这 个话题 好深入啊， 这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广播道人妻信箱之生仔是不是要商量一下呢？认真，这个真是一个值得一家人又或者两公婆商量的重要问题。例如两公婆是不是有这么能力呢？大家是不是 愿意嘅呢？如果半推半就嘅，唔该你大家真係諗清諗楚，多个小生命你负担得到吗？你身心灵准备好吗？你金钱足够吗？你身体健康吗？嗱，有个网页就叫做生仔要考牌，你哋觉得啱唔啱呢？今日呢喺网上面呢睇到一个真係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嘅问题，佢问题係关于移民。再生仔，移民，再生仔，究竟发生咩事呢？ Cheers!Welcome back, Darren! 真好耐冇见啊 ,Darren! How are you? 好开心啊、 哎、 I'm good 啊，好开心、 oh, yeah. 可以见翻两位好姊妹啊， 系 啊，不过咧，其实咧，我都想多口讲句啊，隔住个电话嗰个 mon 嚟睇你两个个样咧，同依家咧真系争好远。 大家咁话啦， 系咯， 冇见你咁耐啊，我以为你高咗添，所以同我哋目光一致啦，真系。 大家好姊妹，唔好一见。见面就顶嘴啦，好嘛？系、嚟嚟嚟嚟，咁难得一聚，我真系惊下次聚唔到啊！嚟嚟嚟， 咩事啊？ 我有重视重要嘅事想同大家宣布。 啊、做咩事啊？你减肥失败啊？宣布 你唔好吓我 ，Bro Sally 吓，唔系有咩衰嘢？你哋咪惹咩病啊？嘛 吓咩啊？ 佢病啊，就唔会要出嚟俾你见到佢嘅病样啦，老老实实啦，佢个样都冇好过，真系。 哎呀，够你咩吓？咩啊？炒面咪？ 飞飞做咩啊？你娶新抱定系再嫁你吓？ 仲、有啊，仲一个字噶。 抱孙啊？ 通通都唔系。 咁系咩啊？ 我想再生仔。 哇！恭喜啊！我都话佢噶啦，我都话佢呢叫咩啊？ 哎呀， 孕妇守唔到到门口噶，佢真系。哇！你又真系识讲笑啊 ，Rosaline。 咩啊？ 你搞到我，哇！我点解要用呢个嚟形容自己啊？我有翻形象噶噃，我唔会咁做噶噃。你搞到我渗透啊！ 你受咗咩刺激啊 ，Rosaline 啊？你老公系咪唔要你啊？你谂住生个仔嚟留住个男人嘅心啊？咪傻啦！ 唔系啊嘛，如果佢老公唔要佢生咗个仔，更加唔要佢啦。哎呀 ，Darren， 你睇佢个款啦，衰到咁啊，食饱饭冇嘢做，肯定系生个仔啊，当酸咁臭啦。你唔系咁无聊啊嘛？ 冇做咩啫？生仔啫嘛，使乜你一句啊 ，Darren 一句咁样喺度冲冲冲冲埋你啫？ 唔 系 咧， 你唔等得我得生啊吓？ 唔系咁讲啊 ，Rosalie 咩啊？ 三个之中，我年纪系最大，你系排中间 ，French Fry 咧就系最细嘅。不论大定细啊。我哋都唔会諗喺呢个时候讲生仔。 咪又系囉，你估你而家做咩仲系十八廿二呀吓，你全身上下冇一个数字可以弄十八廿二㗎啦。 有啊，我大髀。 冇可能咁少啊。 手指。 咪啦，话生就生啊，你有钱啫都唔咁任性㗎嘛。 哎反说你都讲咗个重点嚟啦，我有钱啊嘛。 哦又唔系咁讲喇喎。 咩呀、 你而家咧有唔等于咧之后继续有系嘛？万一你老公唔要你啊，咁点呢？吓、人老珠黄仔又细啊， 咪就系咯。你两个细路都大噶咯、系都系佢哋生个孙俾你去凑啦。你点会自己去生仔噶？ 唉，讲咁耐，你哋都唔问下我，点解而家想生仔嘅咧吓？ 系咯，点解啊？ 就是因为我两个宝贝仔女佢大个啦嘛，你头先都识讲啦，咁佢哋有佢哋自己谂法噶嘛。 咁梗系噶嘛，唔通你啊仲拖住佢哋啊，嗰只手仔啊行街咩？仲锡啖妈咪咁样啊，唔好啦啩。 所以你接受唔到佢哋会离开你。你想生多个留喺身边照顾你啊？ 系、啊，佢两兄妹话咩啊？佢话要 移民外国啊！虽然咧佢哋好乖，就话每个月咧都会俾翻个10,000蚊我去买嘢食。 哦，你唔要开俾我哋噶、 但系啊，你都担心佢哋喺外面冇啖好食啊，仲要照顾你呢一个阿妈咁咯。 You're right， 正确，你讲出重点来啊！你唔系人阿妈，你唔知道真系养儿100岁长。 长休99嘛，但你有冇谂过你有冇得担忧咁耐啊？再生个 B B， 咁嗰个仔咧， 你 长休 得19噶啫。 系啊，咁去到个女20-30岁。我惊佢就已经见到你啦、 哦！大家都长命啊，过100岁吓，冇咁快走 咁、我有钱啊，佢家姐阿哥又有钱，都唔愁啦，系咪？ 哇！你咁讲就唔负责任咯，而家真系有钱大晒啊！ 系啦，嗱，今次咧我啊 buy 啊 Francois 啦，我啊虽然咧唔够你哋有钱啊，但系我都差唔多咧有钱整容啊，有楼收租啊，但系少咗家庭温暖都系一件事嚟噶噃。 仲有你有冇问过你对仔女同老公噶？你都唔想佢哋有负担噶，跟住你又俾你个细妹佢哋养玩咩？ 都唔系叫佢哋养啫，我又唔想。跟佢哋移民，咁我又想多个仔女陪我自己终老噶嘛？ Francois 吓， 认 啊 认 机啊， 咩事啊 ？Francois 意佢嘅意思系咧，阿 Rosaline， 阿 Francois 嘅意思系到你啊百年归老啊，佢哋两兄妹要照顾个冇乜感情嘅细佬妹，咁你话系咪负担咧？ 唉，咪咯 ，Rosaline， 你话我听，你几时变到咁 lonely 噶？你咁怕寂寞，你呢个谂法啊，恕我直言啊，你系一条鱼 ，selfish 鱼啊，你自私啊你。 系啊，其实我老公都系咁同我讲嘅。 梗系啦， 所以佢呢排怕咗我唔肯同我同房。 佢不嬲都怕咗你噶啦， 惊搞出事。 我都怕咗你啊 ，Rosaline 都成啊，哇咩啊，半百嘅咋，半百人。 唔止啦， 人以半百系嘛，仲话生仔，你老公啊，唔捉你去睇医生算系咁啦。 唉，咪系阴间啊，你知啦，佢嫌你呢样嫌你嗰样，你唔怕佢乘机同你离开？ 做咩啫？你讲到我好似怪兽咁样，我谂下都唔得咩吓？我都冇话真噶。 好啦，谂下好啦， 咪系咯。你要想下啦，不如你包养我同阿 Darren， 咁我哋咪可以陪你一世咯。 好易养嘅啫。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我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沉沉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当天一起不自知，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思想解释当我不知，如 心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睡了，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情浓完全明白了，才甘心披上孤独衣。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极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只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剩下绝望旧身影，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 真系一起走过的日子啦！咁究竟有你有我有情有仔有女，定系仲要再生个仔又生个女嚟陪你一起走过呢？ 啊，系啦，有时个新闻就系咁讲嘅，就 系 话 真事啊！ 网上讨论区系咁样传噶，我哋 有啲。即系我哋俾大家倾下， 系啦，我哋当真系有发生啦，因为而家啲所谓 hearsay 你都冇得证实嘅，咁但系就流传咯。咁啊，古仔点噶？佢讲， 咪就系讲紧话有个家庭，咁啊有个妈妈咧就好担心啦，因为嗰两个仔女咧就大啦，就话要移民，咁啊自己本身又唔想，咁于是乎佢就喺度谂啦。不如我而家 生多个， 系啦，佢都系五十岁之龄吓， 其实五十岁又唔算好老， 系因为佢已经生咗啦嘛。 系啊， 但系讲紧嗰两个女咧，一个廿七岁，一 个廿 五岁， 即系佢两个生咗出嚟。 系啊，可以绝对 得 啦， 有得啦， 我点解会咁得意嘅？ 咁所以咧，佢就 谂法， 系啦，佢就话，因为佢哋因为走到咁远，佢自己又唔想啦，咁跟住佢话，不如我生多个，咁呢个咪可以陪我咯，咁系咪啊？ 你觉得呢句似唔似晦气话多啲啊？ 其实佢可以，如果佢目标系想有一个人陪佢。佢唔需要生。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句似晦氣話多啲啊，會唔會？即係話，哦，好啦，養到仔大女大啦， 有毛 有翼就唔照顧爸爸媽媽啦，係啦，咁你走咯，咁我咁留低阿媽喺屋香港點啊？唔驚，我咪生到個咯。你覺得我生唔出咩？我咪生個會留喺我身邊嘅仔女咯。咁樣，我覺得似係成個包裝咧， 係激將 激將法。 喂，但係如果佢有咁嘅晦氣説話，嗰個女人唔會去擔心到話要 post 上網去講啦。 咁佢哋都。惊啊嘛，唔系就 制止唔到先惨啊！ 因为嗱，你有呢个你有呢个念头，你真系做又惊。佢就算唔做，但系原来你知道你阿妈有咁大嘅抗拒咧，你个心都唔安乐噶。 其实啲人咧都喺度话啦，咁喂，不如咁啦，你索性系氹下阿妈，点样拉埋你一齐去啦，咁样嘛，系咪？ 咁可能佢就系唔想去咧， 总有方法。 你去嘅地方佢唔中意啊嘛，可能 都唔系话要生多个仔， 咁会唔会如果喺呢个？個案當中做仔女嗰啲咪同阿爸傾好去咯，因為如果冇阿爸同佢配合，佢都係生唔到 嘅。所以咪就話啦，阿爸你食我頭先講嗰份稿裏面個老豆咧就走去同佢一齊瞓啦，係咪驚出事噶嘛？ 唔使，其實點解唔釜底抽薪咧？ 咩事？ 即係好似而家我係啊，我哋而家都有啲正本清源嘅工作啊，制度要改變噶嘛，就叫佢老公，即係老豆，係啦，去一轉家計會。不過五廿幾歲先摘咧，我懷疑個姑娘都話嚇阿伯點解仲要咁做咧？ 嘥埋咁嘅錢啊！ 係啦， 其實差唔多唔得㗎啦。 不過唔係喎，五廿幾歲，即係可能食多兩串生蠔都方當壯年㗎喎。 其實男人就真 係 啊， 都得㗎。 可能七十歲都仲得。 係啊，係 啊，你睇到好多㗎，係咪先？但係個太太就唔知啦 太太就冇理由逼佢啊，所以個老公去做咗先。係啦，咁然後個老公翻到就可以盡量配合老婆啦。 咪老婆你咪停得經嘅咩咁？ 係啊，你又想啊真係。喂，但係面對呢個情況咧，其實我諗佢要處理嘅反而就係咧，嗱，第一個就係當然佢移民嘅問題啦，但第二個咧，我覺得幾好笑就係，啊，佢覺得。 即系仲有冇呢个所谓咧养儿 防 老咧？ 防饥， 即系仲有冇呢个谂法嘅咧？而家 你两位就最有资格讲啦，桂花田同阿曾志豪， 我哋大家都有嘅。 嗱，即系咁样嘅，我个心态就系话啦，喂，你第时即系大个咧，你唔好烦我就得啦。我而家即管自己都搞掂下自己， 其实都系 自己将来 你自己搞得掂自己就已经好 啦。系啦，我个心态就 已经系孝顺啦。 系啊，就唔好再话喂养儿防老，你第时养翻我， 嗰啲系 bonus 嚟嘅。 系啱啱。 因为佢话咧就啲网民就咁讲嘅，佢话嗱你又唔怪得个猫，佢话咧佢身边有啲 friend 咧就都系移咗民啦，咁叫啲仔女咧明明承诺就话咧放心，我寄家用俾你 嘅，每个月都寄俾你嘅，系啊， 每个月咧原来有期限嘅，就限于头嗰一年咯。佢跟住咧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理由啊，忙啊，外边开支大啊，之处咧， 跟住可能又即系不似预期，我真系冇咁嘅收入嘅，你真系移民外国，你真系你估系有翻而家 开针查 嗱，呢个就系讲紧佢生活保障啦。但系咧，我哋之前都听过咧，有啲例子咧，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咪讲话大陆咧，又系有对即系超级嗰个叫做即系老妈，但系就少子啊，即系佢好似直情系唔知又系四五十岁咧，先再生多个 先得子。 直情啲人话唔系，佢已经之前有仔女噶啦。上次咪话咯，佢个仔女都已经系三十几、四十岁噶，三十几岁噶啦。咁咧就话嗰个妈咧就再谂住生多个。咁结果咧，嗰个女咧劝咗佢好多次，话你唔好啦，因为佢阿妈咧差唔多六十噶啦。咁然后佢话你生出嚟究竟嗰个系孙定系咩咧？咁然后咧佢个女咪嬲咯，佢话喂，你而家生咗个咧唔系搵个细佬妹俾我，你 帮你凑噶？ 佢话唔系，佢话你而家似系生咗个孙咧，要我帮你去凑啊，就唔系一个细佬妹啊咁样。但系真系有噶，即系有啲人真系就算几廿岁咧，佢唔知点解突然间嗰个母性好发作啊。 即真系呢个這个计划真系，我觉得要同个仔女商量咯，因为 佢要照顾埋佢。 我头先里面咧都谂埋咧，即系话佢哋移民啦，即系话唔会成日翻嚟啦。咁跟住咧，万一阿妈真系咧， 有啲咩事， 我唔生性，好任性地， 年纪大就自然有多啲机器坏嘅。 好任性地真系生咗个细佬，但系你冇关系，即系唔系冇关系啊，系冇 见到噶嘛， 系啊，见唔到你长期咪即系话无端多咗个人， 系啊， 但系你又话系我亲细佬或者阿妹，我跟住到你仔 又好似好不近人情喎， 系啦，但系佢同佢即系关系个感情又唔系深厚喎。 同埋仲要头先大家都讲咗啦，咁嗰个阿妈迟早都有身体唔好噶嘛，咁即系你得翻一个一个子女， 家姐 系 照顾咯， 即系始终嗰个都会系啲兄弟嘅 负担， 唔系阿哥阿家姐嘅负担 啦。哦，咁我知啦，佢阿妈听到就话啦，既然你觉得得一个仔女负担唔到嘅，我 生 够两个， 好嘢， 我直情 起个妈， 系啦，唔系呢啲就咁样嘅，你哋。既然都离开咗啦，我就换血， 冇咗两个，咪嚟翻两个咯。 系啦，譬如佢话我呢个姓氏咧就腾龙换鸟啊，换咗一批血佢，我唔要你哋啦，你出咗去，我自己再生多两个。 我有个， 我哋怕未？ 有其中一个网民就话啦，喂，不如咁啦，你惊即系冇人陪咁样，但系即系啲仔女又承诺话俾钱你嘅时候，不如你养下宠物啦，你试下，即系嗱，当然我唔系话搵条生命去嚟教飞啊，即系老人陪伴，即 系 有 都系噶， 即系有啲细艺。 咁你咪嘗試咯， 又有一個動物咁樣陪下你行嚟行去係咪？ 係啊，而家好多都有呢啲即係咁樣，但係不過都要考慮清楚啦。當然， 我哋其實係講緊點樣幫嗰啲五十歲嘅老人家咧尋找第二春。 唔好講老人家啦，五啊歲。 哎呀，哎呀，崩口人啊！ 哎呀，你真係 翻嚟做節目咪冇事咯。 期合約，管方向佢另開為期120日聘用合約，以待完成調查一事。李伯全話：不評論個別個案，但會確保所有人事任命管理都依從政府規例機制進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並發表演說，是他卸任之後首次在重要場合露面，他暗示可能在2024年再度角逐總統職位。拒絕承認在去年大選落敗的特朗普在演說中猛烈批評總統拜登上任之後的表現，包括處理移民和美墨邊境安全的手法，暗示自己會卷土重來。他說可能會決定第三度擊敗民主黨。特朗普宣稱共和黨團結一致，而且比之前更加強大，他沒有計劃成立新政黨。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華中的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道冷風會形成並在明天早上抵達華南沿岸地區。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稍凉，星期三和星期四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35点，升355点，总成交1,1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27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4,740点，升23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88蚊，升25.5；美团360.2，升20.2；保利协鑫能源3.03，升1.8。阿里巴巴234.6，升2.2；港交所483.6，升10.4；中国海洋石油8.94，跌3.1；比亚迪股份209.8，升12.6；快手310蚊，升2.2；药明生物100.6，升4.55；小米集团26蚊，升7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57，英镑10.849，瑞士法郎8.541。澳元6.015，加元6.107，新西兰元5.645，欧元9.37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7.277，每百日元对港元7.2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9点，升603点。港金现价报16,190蚊，比上日收市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73美元，卖出1,751.8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啦，喺港岛区噶，坚拿道天桥去翻洪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出口噶，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出口啦。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快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星河名居啊。重复多次，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泰苑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受坏车影响，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对出一段挤塞，龙尾在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黄金泳滩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啦，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律伦街咧就比较挤塞，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联合道，去沙田车龙就喺九龙塘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啦，受爆水管影响，何文田嘅佛光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常胜街慢线封闭，咁而家常胜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佛光街，受影响巴士路线17号咧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之前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坚拿道天桥啱啱清场啊坏车。咁讲多次啦，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快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咧都有待消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本日终了，明天换新。头发参加造星，尝试做翻自己，一切同呢一首作品讲嘅一样，舍弃旧有嘅模式，迎接新一个自己，新一个世界。作曲填词 JMYBs 加上陈伟璇自己，编曲监制 JMYBs。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入榜第19位，陈伟璇本日终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响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请真鹏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今日交通都好详尽嘅消息啊，要大家留意多啲嘅， 系啦，热咗啊，热咗啊， 热咗，系讲下天气先。 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你系咪需要讲下详尽嘅天 气？哇，系啊，好怀念啊！本港地区整一个月啫，本港地区 系啊，真系。 今日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啊，下昼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会稍凉，咁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接近周末咧潮湿有雾。最憎 系嗰啲潮湿天气嚟啦吓， 系啊， 啲抽湿机又系时候 啊， 大家准备啦吓， 冇错冇错，咁大家要留意啦。喂嗱，同你讨论一个咧好刺激嘅话题，可以承接住咧，即系我哋人妻呢种余热嘅。 哦，好啊。 个问题就系咁嘅， 余热定 系 余 热嚟嘅，余热嚟嘅， 余温 系啦。咁啊，就出轨就梗系有好多种嘅表现形式啦。 哦， 系啦，譬如话，哎呀，佢真系 就冇讲出轨嘅，我个人妻 余热啊，即系纯粹讲人妻呢件事啊嘛。咁有啲人就真系肉体就出咗轨啦，咁样咁啊，好容易理解啊。 肉体即系个心仲喺对方度嘅。 我唔知，但系最少个肉体出咗轨先啦。系咪先啊？有啲人灵与肉即系吓分得开噶嘛？ 我就系话讲唔过去嘅。如果你喺心里面有另一即系有你嘅太太嘅时候啦，或者有你老公嘅时候咧，咁你点可能会同咗另一个有一个咁亲密咧？呢个系一个亲密行为嚟噶嘛？ 唔系唔系， 即系你呢个指控应该系讲男士啦，系咪？ 男女都系啊， 男女都系 冇嘢。咁正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都得噶嘛。总之佢个肉，我哋讲啊嗱，有一款就 系 肉体出轨啦。咁但系跟住有一款咧就叫做。精神出軌， 精神，即係冇搞過嘅， 冇噶，係啦，嗱，呢個就重點啦，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話肉體出，如果肉體出軌咧，就即係似乎就好似黑白得好分明，就冇乜好拗噶啦。死佬，你同佢喺一張牀度，唔使講咁多，離婚就咪講完啦。 係， 但係如果講到精神出軌咧，咁咧佢就問啦，究竟各位男男女女，你咧會點樣界定佢做咗呢件事係精神出軌啊？好啦，咁如果你界定咗之後咧，你會唔會依然都係當佢好似係即係走？ 真係走出去包二奶或者包二佬啊，即係一樣咧， 係唔係咁計算？ 係啦，定係佢個罪名，你會覺得咧細好多嘅。 哇！先呢 定義係點㗎？ 呢個層次好複雜喎，係 好複雜， 好好多。 好啦，咁我可以將佢收窄嘅，因為咧其中一個咧，今日我見到一單新聞咧，佢就係從一個好多男士都會做嘅動作有關咧，就睇 A V。 中意哦，我以為佢中意咗嗰啲即係嗰啲叫 公仔， 公仔係啊，你之前有公仔㗎啦。 哦， 哇！幾我攞多姿，身材豐滿㗎嘛。 係啦，固然都係啦，但係佢而家就講緊話咧，究竟睇 A V 係 算唔算係嗰個叫做 精神出軌？ 精神出軌咁樣 鹹濕啫喎，只係 我又覺得唔係喎，而家咁樣 嗱邊樣先？ 唔係 即 係 唔係精神出軌？ 精神出軌啊！即係。我相信即系唔系全部啦，有即系大绝大部分男士都会有兴趣、有好奇啊，去睇啲嘢噶嘛。咁啊，但系你 女士都可以有兴趣。 系啊，女士都即系按俾你男士多啲 啦，系 啦 系啦。 咁我觉得又不至于，呢个可能系佢个生理需要咁样去睇下啫。 其实会唔会佢睇完之后反而令到嗰个所谓精神出轨咧，系令到佢回翻去正轨啊？ 哦， 因为佢会更加觉得有需要同太太啊。 唔系，但系咁， 但系佢喺同你， 即系你睇完豪宅之后，即系如果我哋当精神出轨 A V 咧，就睇完之后，哇，好大个草地啊，好大个湖啊，好大个建筑物，跟住翻到嚟，唉，四埲墙，唉， 咁都唔 一定嘅，垂头丧气，即系会唔会变咗咁样 咧？你嗰啲 好大个骑楼啊， 做戏啊啫， 睇下啲窗 啊嘛，狗失收啊， 系啊，你失雅何须大咧？ 诶，佢都唔系，佢唔系雅啊嘛，最惨系。 但问题系，咁你见过出面嘅世面嘅时候，你会觉得哇，好羡慕。 佢嗰件世面只不过睇电视啫， 都系啫。 好啦，咁于是乎咧， 佢系咪真系喺呢方面嘅谂法先？ 嗱，佢就访问咗有啲精神治疗师啊，性即系精神治疗师加埋嗰个性治疗师，咁好笑嘅。嗰个治疗师咧 喺边个地？ 香港， 香港。 咁咧佢就因为有啲记者做咗个专题，佢就话究竟睇 A V 算唔算精神出轨啦？咁佢就访问呢一个叫做性治疗师，咁咧嗰个治疗师佢举咗个反例子咧。一讲咧，佢就做好多阿太即刻收声啊！即刻就唔敢出声。 你睇韩剧系咪啊？ 再具体啲，其实一样嘅。佢话哦咁嘅， 即系 好多阿姨咧。佢话好多阿姨咧都会一路煮饭俾老公食，一路就谂住姜图。 姜 B 咁样，即系啲偶像系咪？ 佢话咁你话啦，咁嗰个阿姨算唔算系精神出轨咧？ 系啊，所以 咪 一样咯。 系啊，咁然后佢就话啦，嗱呢个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好似好欢喜嘅空间啦，咁样。但系佢话咧，嗰个治疗师佢话真系收到啲， 老细唔得闲嘅。 系啦，佢话佢真系收到啲投诉咧，就系佢见嗰啲唔同嘅客人咧，佢真系有个客人同佢讲，佢话。昨天我老公去了精神出轨，跟住他就说什么事？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优雅地可以讲出这个说法？精神出轨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不用看他 发生什么事，不是看咸片啊，今次这个。 是不是自己搞定啊？ 不是，未去到这格子。 自己搞定，我真的觉得有点侮辱的。 哦，是什么？一会儿可以讲这格，一会儿可以讲这格，你记得抹低他先啊，抹低他先。 我都同意，是很侮辱。 是啦，我一会儿真的要跟你讨论一下。那他说他收到个客人的投诉咧，就话我老公琴日去咗出轨，仲要系属于精神出轨。佢话你老公做过啲咩？佢琴日去唱卡拉 OK， 佢冇同我讲。 哇吓，好大嘢最尾 系啊，冇错， 黐咗线 啊，好大罪啊！ 佢点可以同个性治疗师讲？ 我都系咁话， 系啦， 即系如果我系一个性治疗师， 咁阔嘅 听到佢咁。咁嘅行为，佢都觉得佢系一个 咩叫精神出轨啦？又翻翻去原本个问题啦。佢话精神出轨咧，佢觉得就有一种唔系忠心于佢啦。你会咧瞒住佢做另外一啲，即系我哋话出轨就咁啊。你瞒住个老婆走去同人哋勾三搭四，咁啊，如果你有埋肉体接触就肉体出轨。 精神哦，嗰啲叫咩话？ 精神出轨咯。 我都成日精神出轨嘅。 你认系咩？ 你终于认啦，而家 你终于都认啦。 唔系，有个分别，有个分别。你有冇话俾你老公听？你而家自己去行超市先。 你黐线，我去超市买嘢，即系话俾我老公听。 你有冇话俾佢听先？嗱，仲有个分别嘅。如果佢打嚟问。系啊， 你家喺边啊？ 系啦，阿宝玲啊，你家喺边啊？嗱，如果你如实， 我仲喺公司。 系啦，但系你就其实喺度咧，哎呀，买两个，哇，买两排蛋先咁样，唔好意思。 如果 你算系精神出轨， 出得好离谱啊， 好离谱， 哇，完全唔算 你要睇医生。 完全唔原谅得，我觉得，我系老公我都嬲嘅真系，又知你， 你 见咗一排蛋开心，我见过， 唔系，最惊系你买火腿啊，买肠仔包啊，哇，唔系，佢话点解嗰个客人会咁谂咧？ 佢话你而家系做咗一样嘢，但系唔话俾我听，仲要唔系我唔问，系问咗你都唔讲。佢话呢种咪就系一种背叛咯，系你特登有啲嘢隐瞒，系唔俾我知嘅咁样。哇！佢话原来有啲人系 long 喺度咁噶，会 即系佢要求好高啊！佢个忠诚个水平咧，真系非常之高啊！ 你话。即系譬如，如果我喺超市，我冇遇佢嘅。 超市呢个例子真系冇得算啦。 我成日都行超市，咁我再 唔使即系佢肯认啊嘛，会 咯。唔系咁，阿华每次问我都话喺嗰间日资百货公司嘅，我系冇呃佢嘅。 真系冇。 即系我冇话我系公司。 你有冇去中资百货公司啊？你其实 系。 即系我冇话冇话，即系我而家喺公司，但系我其实喺超市嘅，我冇嘅。咁就只不过我行超市，我冇话俾佢听我行超市啫。 咁如果咧，佢再问你啦，譬如佢第一步问你，你而家喺边啊？我而家超市。Okay, 是啊、 你而家有冇挂住我？ 点啊？我望住排蛋，我又挂住你。我望住啲酒，我又唔挂住你。咁点咧？ 咁奇怪嘅， 喂，去到咁啊，精神分裂噶咯。 望住梳蕉， 望住梳蕉，我谂起第二个啦。咁 啊 死啦！ 咁啊死啦！咁样。 系因为我试过有个朋友啊，冇嘢拎嚟，我话记住佢冇两梳梳蕉 啦。好啦，咁然后咧，另一个就头先大家讨论嗰个咧，就最多就喂，如果佢自己搞掂咧，点解你哋会咁大反应咧？觉得 好似自己好冇用咁啦。 点解啫？ 即系如果我系另一半啊， 点解啊？ 佢嘅另一半 点解啊？ 喂，佢阿鹏仔佢自己觉得好 系咯，唔系我想讲点解咯？你会觉得好冇用啊？ 咁点解成个活生生嘅人喺度，你都 系啊？唔系 除非拒绝嘅啫， 可能你唔想打搅佢啦。 你有冇问过我先？ 可能你估到咧， 我鞠躬尽瘁咧。 嗱，咁同头先一样啦。 我瞓一觉唔等于我 no 噶。 点解你自己去超市，你嗌埋老公陪你去啊？ 咁佢翻紧工啊嘛，咁点样叫 佢 啫？ 如果 佢 喺屋企咧， 嗱， 点解你都会自己 shopping 啊？ 睇下佢愿唔愿意啊？咁都总 有你有冇主动问过佢？ 等下先， 嗱， 唔可以咁 long 礼，每个人都有自己空间嘅， 系冇错。咁系啦，你认啦，认啦。每个人有自己空间。 即 系话， 就算对方自己搞掂嘅时候，可能佢都系谂紧咧为你 好。佢真系需要有自己空间，其实唔 系 啱噶。 佢可能都因为觉得对方唔想特别打搅或者被骚扰，佢都攰啦咁样。咁所以系有为对方着想咗嘅，吓， 即系从正要从正面嚟谂啊！ 唔知系咪咁嘅意思？ 咁但系问题，如果俾对方听知道呢件事咧，对方唔会有正面，会啊，使唔使写个 thank you card 俾佢？我睇到你冇搞住我，烦住我。 佢咧嗱，佢 咁样， 佢呢度系咁讲嘅。佢话大部分人咧一听到个伴侣咧，即系睇完 A V 之后咧，就自己就食咗自助餐啦。佢就净系谂一样嘢咧，就话系咪而家我比唔上小泽玛利亚？系咪我而家比唔上波多野结衣啊？ 等阵先，原来佢系自己睇完之后仲要自助餐。 咁唔系点啊？ 我唔知啊，我以为佢睇完之后咁，跟住梗系揾我老婆或者女朋友。 头先先至讲完话食自助餐 啊 嘛，佢、 哎、 就话嗱，通常 系有前后噶， 通常就 分开咗。 通常就因为咁样，佢话咧啲人就觉得话系咪我满足唔到啦，同埋会唔会啫？就系你宁愿睇头先嗰啲即系 A V 女优都唔睇我啦。咁点知咧喺呢个性治疗师嗰个治疗诊断里边咧，佢就话喂，原来咧佢有阵时啱啱相反，佢话咧唔系因为佢喺现实得唔到满足，所以去睇 A V。佢话调翻转咧，就系佢话佢话睇 A V 嘅人咧，佢觉得自己满足唔到对方。 哦，自惭形秽啊！ 有冇咁咩啊？ 系啊， 自惭形秽啊！ 点解得出嚟嗰个结果，往往都同佢哋嗰个答案，即系讲紧性治疗师讲个答案都唔同嘅？ 证明你之前有偏见咯。先入为主 咯，有多个角度，有专业嘅角度。 佢话佢话可能系因为自卑，于是乎咧，嗰个老公对我哋都系讲男人为主啦。佢话因为自卑咧，而佢就会投入去呢个 A V 嘅幻想世界里边。譬如佢话咧，现实生活里边咧，佢有啲唔敢追求心仪嘅对象。佢话咧睇 A V 咧就可以咧将自己幻想成为主角啦。咁当然啦，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老婆嘅话咧，咁究竟系代表咩意思咧？系咪代表你老婆咧原来唔系你最想揾嗰类人，定系咧有另一 喺嗰啲嘅 A V 世界里边咧，佢可能需要嘅嘅嗰个品种，那个人物嘅品种。 咩品种啊？点啊？ 因为喺你现实生活，你娶个太太翻嚟就系真系要长相厮守啊， 系 有一个既定嘅谂法啊咁样嘅，咁啊同你投入咗喺个电影世界里边嗰啲又唔同嘅，嗰啲可以好夸张都得噶嘛。 咁我想话啦，咁作为女性啊，即系你讲头先嗰啲咧，多数都系男性啊嘛。咁作为女性嘅，咁我真系。觉得你呢个谂法我都唔接受， 你即系佢觉得 点解啊？点解？ 唔系啊，因为你会觉得学好似彭姐话斋，我学演兜兜喺度噶嘛。 吓、 啊，咁你点解？咁点解你会 咁样噶？真心啫， 系啦。 但系有好多嘢，嗰、那个男士佢希望做嘅诶、即系嗱，举例，点解你有你喺屋企唔住要住酒店要去 station 咧？ 咁啊，因为想做 探神先， 系讲完啦。咁系咪 系咪 代表话咧？你想嫌弃呢间屋？系咪代表咧？你咪听日想卖啊间屋？你咪想唔住？系啦，又唔系、啊。 喂，但系问题系， 但我又想住下 station 咧。但间屋唔会秒你嘴噶嘛？间屋冇唔知你发生咩事噶嘛？ 就系你个心态啊嘛。 但系嗰个人系会知道噶嘛？嗱、啊，你个心态就系话你，我即系你其实长期咧都想要一个身材丰满嘅人嘅，但我满足唔到你，但 系 你又同我一齐， 又唔系长期嘅、 啊。我可唔存唔存在一种嘅情况就系、你两家啦，咁各自都会有呢啲咁嘅观念嘅。存唔存在一样嘢就系我要对向对方讲得清清楚楚，点解我会咁做呢？其实背后嘅系因为乜乜乜 都有噶，因为 咧， 因为嗰个治疗师佢最尾仲讲咧，佢就话 你要讲俾对方知。 其实咪系啦，佢话佢认为咧最好嘅方法就系咧，不如索性就话，系老婆，其实咧我本身系好喜欢咧睇呢一类型嘅片嘅，你有冇兴趣我哋一齐睇啊？等你都了解一下咧，其实我咧心里边咧有呢种喜好。系啊，你睇唔睇到啊？哇，我其实最中意咧就系 我谂咧 睇卡通啊。 佢最好讲讲佢呢番说话之前咧，好好了解地，好好了解佢对个老婆嗰、那个性格系点样咯。 系 我 头 先咧，你讲嘅时候，我已经像已经画面冚咗佢两巴先。 即系两巴咪衰咯，咪衰咯。嗱，于是乎佢老公就唯有继续咧精神出轨啦。就于是乎继续唯有咧就 系。咁 好 啊，呢啲嘢系宁俾人知，莫俾人见啊。 宁俾人知，即系你唔想，即系你冇兴趣知佢嘅嘢咯。 我冇兴趣知道佢。 咁你会刻意俾？俾一个个人空间佢去， 系啊，咁我就当系我豁出去俾个个人空间你啦。 咁即系你纵容佢喺嗰个密室里面出轨。 嗯， 总之你之后 除非发现佢好病态啦， 系咯， 哦，即系好密嘅，即系话佢系呢个叫做空间多过我嘅， 影响佢嘅正常生活嘅， 系啦， 咁就要阻止佢咯。 如果最严重嘅影响生活咧，可能就系当普通嘅夫妻咧里边再行埋嘅时候咧，个老公突然间要求老婆可唔可以打格仔啊？ 系啊， 我惯咗打格仔啊， 或者系俾我播啲嘢咁样。 我想清洗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薄雾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岛，拾回活着的意义。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朗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将缺陷将 电台新闻报道。 换由幸伟雄报告新闻。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通宵扣查，今早11点之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罪书指，其中一名被告在去年7月1号至今年1月7号期间，连同其余46名被告一同串谋及与其他人串谋，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而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威胁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严重干扰、阻挠、破坏特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由于被控人数众多，司法机构预留审讯法庭的全部座位给被告和他们的法律代表。记者和公众要在另外3个法庭延伸的部分听旁听案件的转播。司法机构说有95个公众席，但在早上9点前，法院大楼外已经有超过200人排队轮候，警方在场外围起胶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香港扣押并起诉泛民人士，呼吁立即释放他们。布林肯在 Twitter 贴文强调，政治参与和自由表达意见不是犯罪，美国和香港人站在一起。英国外相蓝韬文形容控罪令人心感不安，英国和欧盟都说控罪显示港区国安法是用来针对政治意见人士，而不是应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实际威胁。政府今早9点起再次开放网上预约接种科兴疫苗，不过今早开始运作之后约10分钟，预约系统版面已经显示要等待一个多钟头。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的疫苗接种安排暂时是有秩序展开，当有关方面熟习流程之后，应该加快接种速度。他指出，疫苗除了可以预防感染，若果接种之后仍有病征或者发病，亦都有助舒缓病情并减少死亡机会。他又提到，外国有大量数据证明德国的 BioNTech 疫苗可以有效防止住院和出现严重疾病。新任广播处长李伯全今日履新，他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会确保香港电台在约章下的编辑自主，同时要履行编辑责任。李伯全被问到是否要整顿港台执行政治任务的时候回应说，港台的身份非常独特，属于政府部门，同时亦都是公共广播机构，自己任职政务主任职系超过30年，希望能够将以往的经验，尤其是企业管治及管理方面的经验，为港台作出贡献。被问到会否插手节目制作，李伯全说会仔细研究香港电台的管治和管理检讨报告。至于港台助理节目主任李君雅被终止公务员试用期的合约，管方向他另开为期120日的聘用合约，以待完成调查一事。李伯全说不评论个别个案，但会确保所有人事任命管理都依从政府规例机制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稍凉，星期三和星期四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328点，升348点，总成交1,2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27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4,740点，升23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88蚊，升25.5，美团360.8，升20.8，保利协鑫能源3.01，升1.6。阿里巴巴234蚊升6，港交所484蚊升10.8。 中国海洋石油8.95元，跌3毫；比亚迪股份209.2元，升12元；快手306.4元，跌2.4元；小米集团26.05元，升7.5毫；药明生物100.3元，升4.2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7，日元106.57，瑞士法郎0.909，加元1.271，人民币6.464。英镑兑美元1.397，欧元兑美元1.208，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9,572点，升606点。港金现价报16,19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66美元，卖出1,748.1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老婆啊，听日带仔仔去踩单车好唔好啊？ 好啊，咁记得帮仔仔戴翻个头盔。 吓，唔使啦，细个都冇戴。 阿仔啊，你细个部手机啊够冇荧幕保护贴啦，咁你而家搣翻出嚟咧，好唔好？ 啊，阿妈你咁讲我又明咯。好，听日一于两仔爷都戴头盔先。 梗系要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我哋要介绍风之book呢同以往有啲唔同嘅，因为呢、理论上我哋呢个节目呢正所谓啊老幼咸宜。但今日呢要介绍呢本书呢，理论上吓、就可以话系呢家长指引都仲未必够添。 冇包胶袋㗎。 係呀，唔係呀，因为点解呢家长指引呢以前就话、因为家长都识呢啲嘢啦，佢就可以帮你指引啦，譬如话呢啲书唔睇得，呢啲书唔睇得啦咁样。但呢本书呢有理由相信呢家长自己都要有人再指引佢呀、即係自己睇完家长都未必搞得掂。 係咪嗰啲凶杀嗰啲咁啊？ 唔係， 因为我而家顶唔顺嗰啲凶杀。 学嘢啊，医学嘢啊， 系呢、這个叫做人、人性阴暗心理嘢。 哦，变态嘢啊？ 唔系变态嘢，系讲紧咧，即系我哋成日都、我哋成日都以为人性咧就美好嘅。又或者如果咧我 本善， 如果系啦，如果我哋做对比嘅话咧，佢嘅另一边咧，光明嗰一面系咩咧？就 系、 心灵鸡汤系列。即系你喺心灵鸡汤系列里边咧，你全部都系揾到就话嗱，我哋做人要点样啊？要正义啦，要行善啦，要推己及人啦。 你咧单独 要有毅力啦， 有毅力啦。 当你独处嘅时候咧，你嗰个黑暗暗面咧就走出嚟啦。系啦，喺屋企又唔着衫裤周围走。 我唔着衫裤唔代表阴暗嘅。其实如果你唔着衫裤，特登逼人睇就阴暗啦，真系啊！你老公都多谢你唔少，真系。系啦，咁咧嗱呢本书咧，呢本书咧，我怀疑咁样嘅，就算你哋冇睇过内容咧，可能你都有听过噶啦，就系叫做口黑学。 哦，听过 系啦，系咪先？一定有听过嘅，仲要系咧，话俾你听咧，即系通常你而家喺即系现代 厚咧就系话你个面皮好厚嗰个厚。 呢个系咪日本字唔关事啊？ 唔系啊，呢个咧系真系我哋即系中国咧，即系民国期间咧有一个即系读书人啊，佢自己发明嘅呢一个 创立 噶 呢门呢派。 系啦，嗱个厚字咧就系头先讲 厚 薄个厚，黑咧真系黑白个黑嚟嘅。咁学咧就 系 学问啦，学说啦。咁咧佢被誉为咧就叫做天下奇书。 哦， 即係好奇特嘅一本書，咁咧、 哦、 就佢喺民國出版嘅時候咧，都曾經咧俾人哋咧鞭撻過嘅，即係話佢咧教壞細路，即係荼毒社會，因為咧 咁啊 禁 書 嚟嘅喎， 係啦，理律嚴格嚟講，但係佢裏邊完全係 爭議性喎， 係啦，但係佢裏邊咧係完全冇任何咩鹹濕啊、暴力啊、色情啊、殘忍啊，乜嘢都冇嘅， 係咪荼毒思想啊？ 只不過咧係佢講嘅嘢咧，令你覺得會唔會太真實啊？你咁樣講會唔會諗到我哋太衰啊？咁樣咧， 好多陰謀論。 系啦，嗱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可以讲下，咁呢个口黑学咧，其实喺而家现代社会咧，系经常都俾人爱嚟应用嘅。你会见到咧，好多啲人行文用字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话咧，做人咧，如果冇翻少少口黑嘅精神咧，我谂你都好难生存啊咁样。咁所以佢又会俾人哋认为咧，系一种即系做人处世嘅一种态度。咁呢种 防备咁样， 系啦。不过呢种防备态度咧，就又要讲嗰句啦，同心灵鸡汤啱啱一个相反。所以咧，我喺介绍呢本书嘅时候咧，可以俾个咁嘅心理准备你。如果你系一个普通，即系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咧，咁可能你啲长辈就会咧俾好多嗰啲咧正面心灵鸡汤丛书你。嗱仔，你要咁样做嘢啊！但系到咧，你做咗五六年啦，你就会揾翻个师长。老师啊，点解咧？我出到嚟咧，我跟住你个鸡汤做事咧，我全部都光明磊落啦，做事咧又即系稳打稳扎啦。但系我头头碰着黑，咁呢个时候咧，个老师咧，个老师咧，佢就会咁嘅。嗱，后生仔，而家咪真系想知点解啊？嗱，老师喺笼底度， 就攞翻本， 打开个灰尘，开埋个锁，咔！你而家都做咗五六年嘢啦，系时候认识一下口黑学啦。咁、 哦、 你就会大概系咪明白佢呢本书咧？佢嗰个定位系点样嘅？ 但系佢呢本书咧系即系让人多一个思考嘅角度，知道呢个世界咧有黑啫，亦都有白嘅。就而定系还是睇呢本书咧，希望你学翻呢一啲一两招嚟到去旁身咧。 系啦，其实佢就系叫你旁身。嗱，佢咁样嘅，你可以当佢一种咧，即系讽刺。嘅书籍，咁咧作者咧就系李宗吾啊，唔系李宗成啊，李宗吾吾咧就系话即系自己嗰个吾啊，吾就三省吾身个吾咁样。咁呢个李宗吾呢佢就自己呢就即係用好似人哋以前呢係呀三反省个省係呀。咁呢佢就好似以前人哋呢寫嗰啲古文呢佢就创立一啲学说咁样。咁呢佢就话啦我就创造口黑学。咁希望大家呢学习呢一个口黑嘅技术之后呢就制世为怀呀、啊。点样可以呢自己救国佢好巴闭㗎。 救国 係呀佢直情话呢口黑学呢先就係处世成功呢同埋救国嘅方法。咁、哦佢就唔系叫你害人嘅，佢系话俾你听咧，点样叫做办事成功咁样。 哦， 系啦，咁啊我先讲个引子啦。佢话啦，佢点解会创立口黑学咧？佢就自己咁样介绍嘅。佢话：，我自从读书识字以嚟咧，我就好想即系成为一个英雄豪杰。咁咧，我就已经读晒四书五经，但系一样茫无所得。我求埋诸子百家，睇晒二十四史啦，都仲系未可以总结到啊？点解可以成为一个英雄豪杰咧？佢话后来咧，佢就谂起几个三国嘅英雄人物，《三国演义》里边英雄人物。佢话：，唉，我终于醒悟到啦。 咩咧？ 原来要成为咁杰出嘅英雄人物咧，最紧要就系四个字：面厚心黑。 吓， 面皮够厚， 心底要够黑， 但心底要黑。 系啦，嗱，咁佢简介咧，好容易就进入正题噶喎。即系当然你话你我唔认同唔紧要嘅，你我听下佢点推论咧，咁啊好正嘅。佢就话啦，嗱，三国英雄里边嘅人物，你最熟悉嘅一定就 系 曹操，因为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话，一讲曹操就都系啦。佢话各位，曹操嘅特性系啲咩咧？佢话全凭系心底够黑。譬如咧，你会见到佢一啲即系喺《三国演义》里边讲过啲典故咧。譬如佢杀咗即系吕伯奢一家人啦，咁咧又杀杨修啦，咁咧佢会讲咩咧？就话令我负天下人，都休教天下人负我。咁佢曾经有呢个古仔嘅。虽然后来啊，有啲人有争议就话可能系屈佢嘅，不过唔紧要，佢形象塑造出嚟咧 就 系心狠 啦， 系啦，嗱咁佢黑唔黑先？系黑啦， 黑 好啦。咁咧，但系呢个就系黑啫。咁边个系厚咧？ 留俾就厚啦，面皮厚。 OK， 系啦，点解话佢面皮厚咧？话佢嗱，佢又投靠过曹操，佢又试过投靠吕布，又投靠过刘表，又投靠过孙权、袁绍。 面皮厚咯，真系周围靠黐菠萝钉。 系啦，冇错啦，佢话周围寄人篱下咧，但佢唔会觉得自己羞耻嘅。 Okay. 总之唔紧要啊，诶，边度有大食大咁咧，然后仲要咧，即系遇到唔，仲要话遇到解决唔到嘅嘢咧，佢就喊。譬如咧，有几样都系嘅，譬如佢临尾啊托孤啦，就交俾阿诸葛亮啦。咁中间咧，即系打输咗仗咧，喊两下咧，咁啊赵子龙就帮佢救翻个仔出嚟咯。所以佢话咧嗱。佢呢就犀利啦，佢又面皮厚，所以咧佢就话佢就能够咧可以成到大业啦咁样。咁咧嗱，佢就即系先举个咁嘅例子，话俾你听咧咩叫做面皮厚啦，同埋面皮黑 用历史嚟到引证， 系啦，心地黑咁样 去说明，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即系总结咗呢个啦。咁边啲人唔系面皮厚，心地即系仲要应该咁讲，佢话啦，但系如果你净系得一样嘅话咧，佢话你都唔成功嘅。佢话如果你净系面皮厚，但系心地唔够黑咧。就唔得嘅，你淨係心地黑， 齋黑， 但係面皮唔夠厚咧，你又會失敗嘅。係、 哦、 啦，咁佢又舉咗個例子啦。嗱，呢個咧都係我哋中國人好熟悉嘅英雄人物咧，就係、是、楚霸王邊個？ 項羽， 力拔山係氣 蓋 世。哦 ，sorry， 咁我面厚啊嘛， 喵姐出嚟。 係啦，我面厚就可以唱歌啦。 劉備上身。 係啦，嗱，你應該有記得啦，劉邦同埋項羽咧，最尾係邊個贏咗就係、是、刘邦啦、 啊， 但刘邦明明咧，即系武功又唔够佢高强、啊，咁点解最后咧系可以即系赢到呢个天下翻嚟咧？ 多人帮佢咯， 但佢都好多谋士噶，哇，项羽都有好多谋士噶， 跳舞啫嘛， 系啊，咁最后点解咧？ 佢只几 系啦，阿虞姬系嘛？佢话因为点解咧？就是、因为咧项羽咧，佢就唔够面皮厚，佢净系心地黑啫。咁点样话佢心地黑咧？嗱，譬如佢攻破咗呢个咸阳。佢咧就一定要將呢一個子婴咧就全部屠殺，即係呢個秦始皇嘅後代，成個城俾佢放火燒曬，心地黑啦、 嗯， 心狠， 心狠，係啦。但係佢面皮咧，佢就 死要面， 係啦。但係佢話佢黑得嚟咧，又唔夠盡、哦，點解咧？佢話譬如話喺呢一個所謂嘅即係鴻門宴上面咧，佢、 嗯、 話劉邦明明已經去到佢嗰個飲宴嗰度噶啦，佢只要攞把劍一斬咧，就可以斩佢个头落嚟， 免除后顾 啦。系啦，但系佢竟然咧就话：，唉，算啦，我唔忍心啊！于是乎咧，就觉得佢呢啲叫做妇人之仁，系啦，就话佢唔够深刻。好啦，咁佢够唔够面皮厚咧？又唔够面皮厚、啊，点解？因为佢最后咧，系啦，佢最后输咗啦，就打输仗。 系 咁咧，明明咧就即系传说中咧就话，如果佢可以渡过乌江咧，就可以去到江东卷土重来嘅。点知佢就话啦：，嘿， 冇面目 啊！冇颜面，我带住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来，而家一个都冇得剩啊！我仲有咩颜面？就系传说中嗰句啦，无颜见江东父老。咁佢就点咧？佢就宁愿自杀。咁于是乎咧， 系啦，即系冇面见人， 即系佢唔够面皮厚啦。佢话如果你一个面皮厚嘅， 如果佢可以做得久啲咧， 系啦， 赖皮啲，系啊，赖皮， 系啦，唉，有乜所谓啊？ 我系我衰啦， 系啦，我可以翻过去，即系东山再起，再嚟过。 咁或者有机会东山再起。 系啦，咁所以咧，嗱，佢呢个引子咧，就已经咧用即系中国人好熟悉嘅一啲历史典故咧，话俾你听。嗱，刘邦咧就真系可以心好黑噶，又面皮可以够厚噶，因为佢咧嗱，只有诛杀功臣又心黑啦，面皮厚咧就无论啲人点样笑佢咧，佢都系即系不为所动啦，甚至乎话嗱，你唔投降咧，我煮咗你阿爸嚟食噶，佢话好啊，你俾一羹我食啊咁样，哇，即系佢话你直情喺个无赖度咧，你奈佢唔何，跟住佢赢咗天下，嗱咁所以咧佢。搭咗呢个咁靓嘅历史舞台咧，就令到好多读者睇嘅时候就发觉，系、哦，好似你面唔够厚，心唔够黑，你又成功唔到嘅， 统领唔到嘢。 即系呢个作者佢识拣一个即系耳熟能详嘅历史故事， 系 之后就将佢自己所想嘅嗰一套咧嚟到说明， 冇错， 咁就大家容易去理解。 但系将之摆喺呢个叫做工作上面， 系冇错啦。嗱，咁佢第二部分咧就头先嗰个系一个理论嚟嘅啫嘛。咁咧第二部分咧佢就好出名嘅咧就有两个章节，好短嘅啫，分别就叫做。求官啊，即系要做一个官啊，六字真言。 哦， 仲有一个咧就系做官六字真言。嗱，求官同做官唔同噶喎。 得啦，你求嗰时未做噶嘛，做咗嘅时候在位啦，应该要点咧？ 系啦， 咦，你咪送俾我哋？ 仲要有咧办事，仲要有办事两个妙法。 即系话咧，你 大事 唔系即系做事，系啦、啊。你遇到事情嘅时候，你点样处理咧？ 有两个妙法， 有两个妙法。咁我哋休息翻嚟之后咧，哇，呢、這个真系正啊！求官加埋做官加埋 两个六字真言，再加两个妙法。 系啦，咁究竟你会唔会想仿效佢咧？吓， 听下。 集合啦，地球保卫队啊吓 ，All Star 集合地球保卫队嗱，咁今日咧呢一、這个啊《风之 book》咧吓，介绍呢一本就被誉为奇书啊，就系、 是、 呢个口黑学啊，李宗吾所即系撰写嘅。咁啊呢位李生咧，头先我即刻望一望佢生平咧，头先阿彭爷都问起，喂佢后来命运点咧？咁啊原来佢1943年就已经逝世啦， 啱啱过咗。 未都未 呢个打仗喎、 啊，系啊，咁啊仲系 世界大战， 仲未完四五年先完嘅，系啊，咁但系佢仲系即系四三年就逝世啦，咁啊享年63岁，咁啊佢而家后世咧就被人尊敬佢咧就叫做口黑学教主，因为觉得佢自己错，系啦佢自己错嘅，好啦，咁啊其实佢大部分咧都系用一种比较讽刺调侃嘅方法咧去讲道理嘅，咁、我哋不如咧进入实战啦， 系啦， 求官六字真言。 系啦，两个真言系咩 咧？我读出嚟，睇下你听唔听得明咯。其实佢可以作嚟考广播咧，佢嘅咬字读音咧，但系同呢六个字都好正噶，可以我嚟训练噶。我读一次咯。 好， 求官六字真言就系、是、空共冲捧孔送。 哇， 正唔正啊？ 讲多次唔该。 空共冲捧孔送。 哦，空共冲 捧 捧 啊 捧孔送。 正 唔正啊？ 好嘅， 正唔正啊？ 空共冲捧送 孔啊， 孔咯、 啊，空共冲捧孔送，好啦，咁我哋逐个讲啦。我哋如果要写一次嘅话咧，空咧就系空闲个空字，共咧其实就 系 西贡个共，咁咧冲咧就系咧即系林冲个冲。捧咧就系捧你场个捧，恐咧就恐吓个恐，所以系啦，你试下读一次睇下点读法。 空共 共冲捧孔送 系冇错啦，呢个就求官六字真言啦。 冲系咩话？ 冲咪林冲个 冲 咯， 三点水 一个中间个冲啦。 哦， 系啦，好啦，咁佢具体咩意思咧？佢就咁讲嘅嗱，空嘅意思咧就即系空闲嘅意思。佢话咧，如果你求官嘅人咧，你一定要咧系将所有一切嘅事情都放低，唔好咧一路做嘢咧又一路谂住求官。佢话咧你要用无比嘅时间啦，无比嘅心机啦，今日唔得，听日要再嚟，即系话你要面皮好厚咧，你就不停喺度问地几时有嘢做，几时有嘢做啊？咁佢话呢个咧就系最容易嘅入门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好啦，共咧系咩嚟嘅咧？ 送礼 系中共。 啊，其实佢又唔系， 唔系送礼、啊， 因为佢个贡咧，因为佢呢个李宗唔系四川人嚟嘅，佢、 啊、 就话咧， 周围行， 其实真系咁嘅意思。 佢话 咧，佢话贡咧，原来好得意喎。佢话本来系四川嘅俗语，意思即系话咧，专出专入，即系一种专营。其实同我哋广东话咧，周围贡系一样嘅。佢话咧，嗱，求官要专营。佢话咧，大家都知噶啦。佢话定义就好难去理解嘅。有啲人就话贡嘅意思系咪话咧有窿就捐？咁佢就话啦，错啦。有窿先捐，咁冇窿你唔捐啊？ 系啦， 佢话咧建议大家有窿就捐，冇窿都要捐。有窿就将个窿咧由细窿变大窿，冇窿就自己攞个钻出嚟再钻多个窿。 Okay， 啊，即系揾多啲门路。 系啦，即系你唔好坐喺度等，亦都唔好见到咧人哋有机会先嚟，你要自己制造机会。好啦，咁所谓冲嘅意思咧，其实咧用广东话咧就系吹。 哦。 即系你要吹 水、啊、 吹水，你要吹捧自己，要周围话俾人听咧，自己好叻啦，自己好劲啦， 即系 sell 自己 ，sell 自己啦， 周围 sell 系啦。咁捧嘅意思咧就好容易理解啦， 捧到自己上天咯， 唔系捧人哋， 系 咪？ 系 啦， 唔系捧自己， 擦鞋系啦，你仲要识得咧抬 奉承人啊， 奉承啦，同埋要抬举对方咁样。最尾呢个字就最深嘅。 咩啊？未啊？捧系咩二个字嚟啊？ 哦，系啊， 仲有个送啊嘛， 仲有个送系啦，个捧咧 系 好高难度嘅，捧下边个啊？ 恐吓你嘅下属， 恐吓你同你争做官嗰啲人， 系啦，即系同即系同阶级嗰啲人， 系咪？恐吓你嘅上司， 吓、 啊、 恐吓你嘅上司， 咁多人惊， 你唔请我咧，我话俾你听啊，你迟早冧啊，咁样。 嗱，咁样又唔得、啊，佢话咧，你嗰个恐咧，嗱，所以好深嘅，佢话咧，你要俾对方觉得咧，如果你唔升我或者你唔俾呢个职位我嘅话咧。佢系会遇到好大嘅麻烦，譬如话呢个人咧，可能佢会搞搞震，可能佢会周围喺度骚扰人，可能咧佢就会咧即系所谓闹事啊，咁咧就令到嗰个老细就觉得，唉，不如算啦，俾个位佢啦。如果你唔俾个位佢咧，可能佢会周围呢边又攀关系，嗰边又投诉咁样。 哇，咁都得啊？ 哦，系啊，嗱， 即系佢嘅讲法系咁咯。 系啦，但系嗰个拿捏就要好精准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就变咗好似威胁个老细咧，又唔得嘅。咁啊，送嘅意思咧，当然就最容易做到啦， 送你一程啊， 就系送礼啦。系啦，佢就话要送好多唔同嘅礼啊，等人哋咧，即系就会觉得啊，你系有帮助嘅咁样。 咁啊，即系唔系凭自己实力喺度全部擦鞋。 系，咁佢 讲到明好刻薄系咁噶嘛。 佢呢个学说就系要同人哋嗰啲好唔同嘅就系咁样咯。 好啦，嗱，咁咩叫做官六字真言咧？我哋又简单啲讲啊，又系有六个读音好骑呢嘅，就系空公崩空隆隆。 空公。 好啦，我解释啦。空咧就系头先有个空字，但系今次就唔系空闲啦，系空洞嘅意思。佢话咧做官咧 摸不着边际， 冇错啦。所有公文啊、文件啊、批示咧，最好就空空洞洞。 讲咗等于冇 讲，系冇错啦。东又得，西又得，哎，彭爷好清楚， 我好掌握噶， 系你好掌握啦。 佢喺度学习紧啊， 系啊，学习紧。 咁第二个字就 系 个公字啦，咁就 系 卑躬屈膝嗰个 卑躬， 系啦，即系话你做人咧一定要恭恭敬敬，对上司、对下属、对亲朋咧都要有呢种咧卑躬屈膝之情。咁咧崩嘅意思系咩咧？就啱啱相反，即系崩咧，其实即系崩紧块面啊。佢就话啦，你对住老细咧就要恭恭敬敬、笑口噬噬，但系佢话你对住你嗰啲下属啊，或者对住你管嘅老百姓咧。就要崩緊塊面。 哇！我真係想話俾你聽， 即 係 裝起個款， 端起個款，係啦。咩事啊？冇啊！哦，我唔規矩喎，規矩唔啱喎，我官嚟喎，係啦。呢幾日大家懷念阿達哥嘅時候，睇下呢個審死官 嚟 咁。所以佢話咧，對住上面就攻，對住下面就崩咁樣。好啦，咁然後第四個字就個空啦，兇惡個兇。佢話啦，為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其實簡單啲就要即 係好兇惡。 係啦，而龍係咩咧？就係頭先講厚嗰個厚面皮啦，就係、是、要有耳聾嘅作用啊！ 借咗聾耳診對耳， 冇錯啦，燒罵由人，我就唔理噶啦，我當聾咗噶啦，你咪鬧我咯，係啦、 哦， 最尾咧就個聾字，聾咧其實就係有一種咧，就係話要所謂聾錢啊，即係要咧即係識得揾到錢啊！ 哇，真 係 人前人后嚟噶。 系啊，哎呀，唔够时间讲埋另外嗰两个方法添，有机会咧就讲埋呢个所谓嘅做事两个方法。你而家系咪发觉真系好邪恶咧呢本书？但系 都讲中好多真相嘅。 系啊， 睇你做唔做得出嘅。 你可以自己对照下做官嘅有冇都用咗头先求官同埋做官嘅十二字真言。 有啲真系有做到嘅。 系啊，听日再见，拜拜。